予將俄羅斯逐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俄軍持續攻擊北頓涅茨克，盧甘斯克州長說他們控制住北頓涅茨克大約一半的地區。烏克蘭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說難以估計戰事持續到幾時，但他樂觀預料今年年底前可望結束。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及49.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乞此故人归。国剧830呈现。预交记 剧集是一个虚构的玄幻世界，由迪丽热巴饰演可爱善良的御灵师纪云和，遇上由任嘉伦饰演被人类背叛陷害的鲛人长义，二人仿如斗气冤家，更展开一段跨种族的恋爱。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努力咗咁耐，无非想退休生活继续精彩。香港年金将你累积多年嘅财富转化成终身稳定嘅收入，持续守护你同家人嘅生活。成功投保仲有机会获享保费折扣，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由2022年6月1日至12月31日，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我和你曾同我苦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映好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垂钓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心路待人间。 前好好地锻炼，岁月留身边，始终不忘信念。用我心努力燃点，毅然燃点，立每一天。寻梦者继穿起跑线，在这狮子山下冲刺，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意。 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一别无尽期，要哭也无泪。情字一句，啰嗦一句，盼会驱散愁绪。让丝丝关怀四方飘，爱心共凝聚。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你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 二千零九再重聚开始咗啦，时间系9:11，我系欧巴捞欧瑞强。当然咧，我两位拍档当然睇到就系 Vince 同埋阿坚，你哋好。不过今日咧就真系最衰而家唔准烧炮仗，如果唔系我仲一串好大嘅炮仗咧，迎接今日我哋嘅校长。 几多年冇嚟过？几多年？ 咪就系咯，因为你太耐冇嚟啦。但系你应该都忘记咗呢个节目咧，就做咗大约21-22年啦。咁啊，开始嘅时候咧，我第一个嘉宾咧就系、是、谭咏麟。唉，所以咧。咁耐咧，我真系念念不忘啊！因为我冇忘记你啊，梗系要你翻嚟啦，系啦。咁啊，因为真系太耐冇嚟，咁啊 呢个 show 咧，真系你真系够晒品牌啊！你唔单止系香港，你成个东南亚都有人听，兼外国 啦，主要系加拿大啊、美国啊，即系外国嘅。我哋而家只系现场直播紧嘅。即全球都聽緊嘅，咁有啲咧啱啱天蒙光起身嗰啲啦，即係 交鬧鐘聽嘅會。 咁啊，多倫多嗰啲 OK 啦，即係而家咪朝頭早9:00開始聽完咧，就去飲茶啦咁。咁啊，大家咁啊，再其實我哋之前嗰幾日已經係隆重介紹啦，即係已經係預告咗咧，今日嘅嘉賓就係譚詠麟啦。咁啊，今日咧你死啊，12:00先走得啊！你未食饭？ 冇问题，饭就未食嘅。 我知啊，因为你一唔食饭都好惨，我知啊。咁但系一定要忍到咧12:00咧，就宵夜又冇啦，要搵人买定啦。 买定啊！ 因为闩门啊嘛，人哋 系啦，差唔多。 你知你嗰啲素食方法噶啦。 咁啊唔系喎， 系咩？ 系啊 ，I'm on diet。 呢个系本世纪最大笑话嚟嘅。 唔系，要开始要，因为你几多都要做。 不过今日咧就好特别嘅，咁啊平时咧即系譬如阿伦嚟到咧就真系零准备，即系所谓准备也者咧，今日都冇乜准备，不过。起碼都傾下，咦？我哋今日唱啲咩歌咧？要介紹啲咩歌咧？咁 咩主題？ 係啦，起碼都有個主題啊！以前連主題都冇噶嘛， 冇嘅，走行上嚟啊！ 行上嚟就 揸住碗面咁喺度一路食住一路唱， 跟住一陣間咧又温拿嗰啲越嚟越多人啊，曹遠巴閉啊，一陣阿叻又嚟啊，志偉又嚟啊， 攝唔到嘴喎！你自己主持人都 誒，我啱曬啊！如果揾呢啲節目嗰啲咁嘅嘉賓咧，我係完全唔需要做嘅，咁啊白出糧得噶啦。因為今日咧我都係白出糧，不過我做打碟嚇，我都要斟茶遞水噶。 唔係你點？点歌咯， 系啦，梗系要点噶啦。 今日睇到佢嗰啲网上有啲咩，即刻冇第一时间， 嗰啲冇办法。即系我讲真，因为已经好耐唔可以接受点唱，因为太多啦，太多咧，我哋冇办法。尤其是如果今日你嚟咧，如果话谭咏麟要点唱啊，咁啊大件事啦。 咁就慘啦，即係收唔到科，咁下面啲新聞都唔使講啦，係嘛？ 咁又唔會嘅， 咁所以咧，今日咧又有個主題，個主題咧就係、是校長嘅二次創作啦。 咪講過啦，其實根本講過講過啦，起源嘅源 係啦， 嘅源頭咧其實好多都係改編歌。 冇錯啦，因為嗰個年代咧就先改英文歌，咁後來有日本歌啦嚇，咁然後咧就全部啲 其實韓國歌、泰國歌 都有，但係就最多就係英文歌先。 係啊，因為粵歌啊， 我哋未唱，即係你以前誒温拿都冇粵歌噶啦，有一兩有啲，不過就開始全部都係唱英文歌嘅。 嗯，但係嗰個年代係因為我哋本身係樂隊出身啦，咁我接觸嘅歌都係英文歌。咁尤其是由以前嘅福桑嗰個年代開始， 已經有， 一路玩，跟住來做夜總會酒吧。 咁嗰陣嗱，首先咧，如果你哋灌唱片嘅時候，我聽到有啲咩 Crying in the Rain 啊，嗰啲都唱過。 係啊， 啲民歌啊嗰啲。 以前我哋好晚晚都要唱嗰啲英文歌噶嘛。 哦，嗰啲都唱喺酒吧唱呢啲歌。 酒吧 即係人點嘅，因為 有人點唱嘅。 咁咧，然後你温拿嘅時候咧，你哋又唱咗一大扎呢啲英文歌嘅。 系噶， 翻唱全部都系翻唱，因为嗰阵冇原唱嘅英文歌，大部分都系翻唱。 系 咁嗰阵咧，就应该我谂你开始夹 band 嘅时候咧，就最崇拜嗰啲即系六十年代尾 Beatles 啊 ，Beatles 真系楞住一大扎我好中意嗰啲 band， 譬如话 Rolling Stones，Rolling Stones 我就麻麻地嘅，因为佢劲得滞。我系中意嗰啲咧，即系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啊，Herman's Hermits 啊， 其实我嗰啲啊嘛，我听佢哋嗰啲歌咧。是我老豆唱俾我听嘅， 哦，系，坦白喎，系，英文歌迷嚟， 系啊，呢甚至乎而家呢呢只咧，啱啱我哋 都系佢教嚟嘅， 真系我听佢唱嘅。 喂，即刻嚟啦！我哋今日咧就咁样嘅，乜嘢都系即兴嘅，即刻嚟。嗰只歌咧就头先我讲嘅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系 啦，咁啊叫做 Don't Let the Sun Catch You Crying。咁但系点解会点呢？就系因为谭咏麟咧，又唱个中文歌。 我知，但系系 OK OK。 因为你爹哋唱教咗你，你入咗心。 唔系我爹哋唔系教呢一只， 系， 但系佢教我。 我知边只。我有，我知另外仲有一只系 The End。你坦白话好中意嘅。 系 At the end of the rainbow， 佢唱 Louis Armstrong 嘅 喎。At the end of the rainbow， 好似佢喎，你呢把声，我好记得佢把声。不如我哋而家即刻咧重温下你初期即系受音乐熏陶嘅时候，点样成长嘅？就唱呢只 Vince， Don't Let the Sun Catch You Crying。 诶，一嚟系啦，玩下，你整一整段 咧。诶，好啦，嚟啦，我介绍呢只歌先啦。 OK， 等我嚟先啦。 嗯， 跟住中文就梗系叫刑事任性咧， yes. 就系阿伦嘅。唱片歌曲 Don't let the sun catch you crying The night's the time for your tears Your heart may be broken tonight Tomorrow in the morning light Don't let the sun catch you crying. The nighttime shadows disappear, and with them go all your tears. Her morning will bring joy.For every girl and boy So don't let the sun catch you crying We know that crying's not a bad thing But stop your cryingWhen the birds sing It may be hard to discover That you've been left for another But don't forget that love's a game And it can always come and go againDon't let that sun catch you crying. Don't let the sun catch you crying. Oh no, oh, no.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嘅 Don't Let the Sun Catch You Crying， 不過中文版咧，我就未聽阿倫咧喺現場唱過嘅。你個演唱會都好似冇唱過啲嘢。 唱過一次， 係啊， 係打風嗰時咧，補場啊，演唱會啊，打風補場。 咁你補場點解唔唱翻原本應該？ 咁我梗係即係啲歌迷 request 埋，不如整啲蔡維珠好啊，好啊試下啊咁。 我呢只真係 唱咗一次，跟住冇得再唱。 真係超級蔡維珠啊呢只。 嚟啊嚟啊！ 咁啊嗰陣嗰啲歌咧真係好正，尤其是呢只 Don't Let the Sun Catch You Crying 係名曲嚟啊！即係以前我哋嗰啲嚇， 好 係啦，即係差唔多係所有人都會跟嘅，因為我細細個 練即係夾 band 嗰啲， 你實識嘅， 先夾呢啲歌嘅。简单嘅 中文歌，喂，而家当打风啦，啊，当年 打风啦， 系打风啊， 嚟啊， 补场补场， 好嚟。 当有月色共我感应，总会想到。某夜某刻某地笑声，天真的笑一渐已逝，回望各有际遇，别去东与西，始终只得你仍是任性。当月光这晚待你倾听，愿你再途想起往日情与景，到山丘祝天庭，那管天音与天情，哦，想起当天我仍是任性。前在春天雨中唱明，炎夏看日落再看星星，秋去冬至路过小径，望向树旁卡通的你青蛙眼睛，方知道有过爱与情，让日后永远珍惜是友情。哦，今天的好友还是任性，仿佛自当天那暑假梦境不会醒。 哇，真系好！一開始咧，我已經好有呢啲感覺，因為呢啲歌咧係我其實 你讀書嗰陣時係咪唱過？ 我唔係讀書，我係小學。 喂，你唔係細我哋好多嘅， 梗係細好多啦。即係我等於 你同阿健咧扮阿健喎。 健仔係你哋算年長啦，但係佢其實即係咧，你就等於我哥。點解咧？因為我哥就係夾 band 啦，就係你哋開始夾 band 嘅時候，我哥係玩下嘅。咁所以佢哋係唱呢啲歌。 因為你細佬嚟啊。 呢、這個梗係啦，睇唔係所有我啲細佬都似我哥嘅，你明唔明？個個都以我哋都唔會 correct 嘅。係啊係啊，我哥啊咁樣。咁anyway， 咁即係所以咧，即係我知道你哋以前夾 band 咧，就係唱呢啲，所以我今日一個感覺好唔知點 翻曬嚟咁啊！ 翻曬嚟，因為呢啲歌咧冇人喺度唱過，真係喎， 係咪？ 冇人喺度唱過，冇人唱呢啲刑事任性，邊會唱？Don't Let the Sun Catch You Crying 都少人唱噶，印象中嗰啲冇乜嘅。 嗰陣時嘅文化先得啊嘛。 仲有頭先咧講過， 嗰陣時文化好開心嘅。 好開心，嗰啲 band 咧，即係我覺得咧，啲 band 就係每一隊咧都有自己嘅特色，有自己嘅風格。 係啊，即係 Win 之前咧就有好多呢啲外國 band。 係，所以我哋其實咧，我哋喺嗰個年代出身咧，即係唔係出世，即係接觸音樂。 係啊， 接觸音樂咧變咗好多唔同嘅元素可以擺到。 係啦，係啦。即係好大 variety， 所以我哋中意聽英文歌，因為我哋咁樣長大。咁頭先我以前咧好記得，可能 是你讲俾我听定 你爸爸讲讲嘅咧？就中意 The End 嗰只歌 ，The End 就唔系呢啲 band 歌嚟嘅。但系你我谂你系你爹哋唔系你中意，因为呢啲咧嗰啲 佢唱 怀旧怀旧金曲咧，你哋以前咧唔兴呢啲嘅。咁但系咧，你爸爸坦白咧就是。好有 taste， 我觉得同你哋唔同，识嗰啲 你咩意思先？ 系即系唔同 taste， 我意思系话唔同 taste。咁佢又好有 taste， 呢 taste 有少少唔同。佢听嗰啲都系我中意嗰啲，好多中意嗰啲经典怀旧金歌。有一只歌咧就 Earl Grant 就唱嘅，叫做 The End， 好简单嘅啫。但系咧，估唔到你后来真系变咗中文。哇！ 好啊， 多谢你。 咁你由你英文度转翻嚟， 系啊，介绍下呢只歌啦。以前有一个。男歌手叫做 Earl Grant， 歌名叫做 The End。 At the end of a rainbow You'll find a pot of gold At the end of a story You'll find it's all been told But our love has a treasure Our hearts can always spendAnd it has a story without any end. At the end of the river, the water stopped its flow. At the end of a highway, there's no place you can go. But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And you are only mine And our love will go on Till the end of time 回头看红尘岁月似个戏班剧场人潮里随时揭幕，碰上对手极强，旧角色屡次担演，只需转换对白，剪辑了梦和泪，望上加理想，前人里情和往事，满布你的印象。仇和怨徘徊涌现，你已变改立场，令这心最美一仗，比于转换对象，转身闭幕结束，换上身埋上。总会有点倦容，难忘记如何上路，争取角色认同。在这世界有我的事，有爱有怨有痴，会唱一片痴，感觉飞。唱呢只歌都仲记得，歌名当然叫做《红尘岁月》，诶，冇记错，小美写嘅歌词嚟，系咪啊？ 好似系， 好似系，我觉得系。 因为我哋嗰时本来咧系要去欧洲拍一个音乐特辑， 嗯， 点知后来冇成行到，我成日好多歌系佢填嘅， 系啊系，佢写好多噶嗰阵，系饮啖水先。 咁啊系啊，因为我压住把声，呢个 key 好低嘅， 系 压住把声嚟唱咧， 嫌低一滞，系。 而家唱翻以前嗰啲低音， 不过咧要真系揾翻坦白嚟唱呢样，因为佢我冇听过佢唱歌，不过听佢喺度倾偈咧讲嘢咧，好 powerful， 好多低音嘅，系咪啊？ 系啊，阿仔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少少嗰啲有啲黑人歌手 嗌佢咪颁奖嗰阵时啊，坦白讲两句啊，声莫娇。 姓麥苗。咁係真係佢有啲以前黑人歌手嗰啲爵士歌手嗰啲味道啊。咁啊，算你啦，咁你遺傳咗有啲嗰啲味道噶啦，而家。多謝阿坦白。好，咁啊 ，The End 之後咧，就當然我未到 The End 嘅，我哋啱啱開始啫。由而家到十二點咧，我哋就會一路咧介紹舊歌之餘咧，有你啲新歌。但係你啲新歌咧，又叫舊歌，舊嘅新歌，或者係新嘅舊歌。咁啊，今日咧，既然咧捉到你嚟咧，就冇得傾噶啦，全數要介紹。因为你未从来未唱过噶嘛，我就要你唱晒佢。 好啊，得好啊，尽量啊， 尽量吓。今日9:30嘅新闻报道后咧，二千靓歌再重聚就会继续有谭咏麟最新嘅旧歌、最旧嘅新歌一轮唱晒俾你听。 咁有啲好朋友要介绍俾你咧认识嘅，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神舟14号载人飞船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飞船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经过六次自主变轨，在下午5:42成功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7小时。对接后，航天员乘组从返回舱进入轨道舱，按程式完成各项准备之后，成功开启天和核心舱舱门。在晚上8:50，三个航天员陈东、刘洋、蔡旭哲全部进入天和核心舱，正式展开为期6个月的飞行任务。本港新增51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36宗核酸检测同379宗快速测试阳性，多4人死亡。第五波疫情累计9173人离世。4酒吧群组一共新增45宗个案，当中以 Shuffle 酒吧最多，有27宗。保协会上至英文书院、爵士舞班多1人确诊。群组累计有9学生和1教师确诊。再多1宗怀疑 Omicron 变异病毒株 BA.2.12.1 个案，女患者住在何文田常乐街冠德苑冠盛阁，她有2同住家人早前确诊。卫生防护中心相信九龙城区可能有隐性传播。中心说近日确诊数字偏高，港大最新的病毒即时有效繁殖率回升至 1.353， 相信同社交距离因素有一定关系。汇丰银行同恒生银行的网上理财服务一度出现技术故障，部分自动柜员机服务亦都曾经受影响，中午之后陆续恢复正常。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估计，事件可能同銀行進行系統維護之後無法恢復正常有關。他說今次事件的影響範圍不算大，在事發之後大約2小时已經回復正常，希望兩間銀行能夠吸取教訓，不再發生同類事件。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相信金管局將會就今次死機事件要求涉事銀行提交詳細報告。根据两间银行网页分别在今日凌晨至清晨期间进行系统提升或者维护，期间影响包括网上理财等服务。环保协进会去年将屯门小冷水以修复堆填区部分范围发展为蝴蝶保育区，是首个以修复堆填区生态复育计划。协进会去年的基线普查发现保育区蝴蝶品种有15种，到上个月发现品种增加至47种，相当于基线调查的3倍。普查更加发现香港不常见的蝴蝶品种，当中包括非常罕见的长腹灰蝶。环保协进会今个月下旬将会安排生态导赏团给市民到保育区欣赏蝴蝶。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出席开幕礼的时候说，小冷水蝴蝶保育区是一个好例子，将堆填区转化为有用的地方。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 Cloud， 云浩影，愿望之翼。 好多谢阿杜，系一路以嚟辛辛苦苦咁样带我一步一步行过嚟。佢会同我讲，首歌好唔好，其实唔系最重要，最重要系作为歌手本身够唔够好。因为你够好嘅话，你会令到首歌都好好。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骚动音乐。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依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佢形容自己系中女，仲想系七号。 中女七号呢个名字一定系讲我自己，我同七呢个数目字系好有一个联系，成日喺我周围里边，甚至乎我嘅生日嘅日子都系同七字有关。而七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个 lucky number。 唔该晒，首次担任编剧，香港著名舞台剧演员王慧慈嘅介绍。 首先咧，我要多谢我爸爸，我先可以写到《中女七号》呢个剧本。因为咧，我好记得佢有一句说话好影响我嘅咧，就系佢话人生咧就好似花开花落咁样。咁呢个说话印咗我喺个脑度好深啊。咁所以我就有呢个剧本出嚟啦。而呢个剧本咧，我好想同咩人分享咧？除咗系同我大约咁嘅年纪嘅人分享之外咧。我都好希望同长辈一代去分享，因为我会成日听佢哋讲嘢噶，听佢哋经历，而自己点样继续行落去，我好想佢知道，我会慢慢从住一个正面嘅方向，继续点样去行我嘅人生。咁同时之间咧，我亦都好希望俾一啲后生过我嘅人去感受到，哦，作为一个女性，佢会有啲乜嘢，遇到啲咩碰壁嘅时候、困难嘅时候咧，咁。咁當然啦，因為個戲裡面咧都有佢嘅老公存在嘅，咁所以咧我都希望咧嗰啲結咗婚嘅男性咧都入嚟睇下呢個戲，可以感受一下、了解一下一個女人佢裏邊又會諗緊啲乜嘢，或者有啲咩嘢平時佢唔想講嘅、講唔出口嘅，佢都會知道咯。 香港話劇團製作《中女七號》演出日期7月2日至16日期間，逢星期一休演，演出地點。上环文娱中心香港话剧团黑盒剧场，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粉爱走凌乱的山在回忆中，月下有梦影却无踪，无奈何惆怅独回首，轻轻问一声，几许情深能承受这般夜风能，心也无恨，泪也无恨，只愿为了情缘难等。 在你的眼里，有心却是无意，仿佛只是雨中幻影，刹那间消失无迹。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都没有听过， 但是我听得懂， 你一定听得懂， 听得懂了，非常，因为我们一起学国语， 对，因为你会，因为你会粤语，所以一定听得懂。 喂，呢只歌真系我谂你都唔知几耐之前录嘅， 喺台湾录嘅好似， 系啊，幻影嘅国语版， 我都唔知道会录呢只歌嘅， 梗系啦， 因为嗰时玻璃金咧，我都唔明白点解要搵咁多钱咧，系咁悭皮， 点解悭皮啊？ 用嗰個用音樂嘅底咗去錄咗國語， 咁你主要隻歌 hit 得犀利啊！ 咁啊， 梗係啦，台灣嗰啲即係一 佢哋都希望打條新新即係新路出嚟嘅， 即係佢叫台灣粵語。 點知原來嗰條死路嚟， 唔係嗰啲，唔係啲佢哋混，即係而家人哋車啲混能車啊，呢啲叫混語嘅版本啊。 唔係 有啲粵語味嘅講國語咧， 唔係我係多元化嘅歌曲，即係好多人啱。啱聽嘅， 不過咁啊，我真係好好真心講嘅啫。所有我哋呢個我哋嗰啲成長咧，其實好好彩嘅，即係先聽英文歌啊，又有國語歌啊，又有甚至有中國大陸嘅民歌啊，啲乜嘢歌都有嘅。我哋香港有日本歌咁樣撈亂咧，然後咧就產生咗而家呢啲全世界嘅中國人咧都中意唱嘅粵語歌曲。我哋粵語歌曲係同以前嗰啲鄧寄塵啊嗰啲好唔同噶嘛，係我哋一代發明嘅嘛。即係許冠傑啊，即係 Sam 啊，佢哋開始 啊，先鋒 第一個啊嘛， 係啦。 咁然後就有你呢啲話 温雅啦， 温雅啦，跟住就開始有幻影啊呢啲咁嘅點。咁所以咧變咗一路成長咧，就今日咧好想我哋嘅特別嘉賓啊譚校長咧，就唱翻佢以前即係啱啱受音樂薰陶嘅時候，頭先唱咗一啲啦，意猶未盡啊。有一隻其中咧就嘣一聲咧，將只英文歌一改咧，好成功嘅。當其時就係成功需苦幹。 係啊，因為歌詞好啊嘛。 哇！淨係個歌名已經贏曬噶啦。 係。 即係嗰啲老豆話：，誒、哎、買啊買啊呢只，俾阿仔聽啊，俾阿女聽啊嘛，係嘛？咁啊，原本咧就係、Atlanta Rhythm Section， 我記得我以前做緊 DJ， 成日播嘅。 我記得你嗰時咧，我哋喺餐廳唱歌嗰時咧，我都係捧你場噶嘛。 哦，你嚟聽我嘅係有嘅有 啊，最怕嗰度啊， 係啊係啊係啊， 嗰個叫咩？嗰間嘢叫 Captain's Table， 係好似係太子道， 係啦 ，Captain's Table 係啦， 係啦， 又執咗啦，梗係， 梗係啦梗係啦，喂，不如你唱個英文版，咁然後我接住個中文版。 好啦，嗱，我唱幾句就介紹出嚟啦。 OK， 好啊，咁大家都好熟悉嘅《成功需苦幹》咧，原本咧就叫做。一定要做，唔做就do it or die。 死你哥 ！Don't let your troubles make you cry. Don't waste a moment wondering why. When everything goes wrong, you have to go on and do it or die.莫在人身酸心创伤，不必费心力去找真相。世界仲未如意，亦必须直往成功最苦干。愿抱稳宗旨，咪谋望，不必怕失败。人气不安，纵有困惑迷惘，亦必须自信能找到方向。愿你去决定你自己的事，你有你的寄望。愿你碰到理想，找到希望，风总有一天。会变方向，陪人辛酸心创伤， 不必费心力去找真相，世大众未如意，亦必须寂寞成功最苦恶。失败引起不安，纵有困惑迷惘，亦必须自信能找到方向。望远方，安心奔往，只要尽努力，尽情去路障，成功最苦干。 成功需苦干 ，Do it or die。你对呢两只歌嘅个名咧，点样嘅真人点样演绎？ 喂，成功真系冇免费午餐啦，大佬，梗系一定要苦干啦。 你都好苦干喎，其实你 好勤力噶，好勤力噶， 真系勤力到啲咩程度咧？即系譬如诶，唔系唔瞓觉啊，每日瞓几个钟啊呢咁。 每日瞓四粒钟咧，就系我 嘅愿望。 读书之后一路到而家， 系真嘅， 真嘅。 每日睇先， 呢几十年都系咁噶啦。 嗯，我都四粒钟嘅啫，我都亲眼见到。 即系四粒钟瞓多咗咧，就觉得好似好嘥咁啊。 哦，但系咧，如果你真系咁样计法咧，你问任何嘅医生咧，就好似英文歌名咁啊 ，Do it or die， 会死嘅。如果即系就咁瞓死， 睇个人惯唔惯嘅。如果系惯，冇事嘅。 点样就系咁？你以前咧，我见到你咧， 瞓得多就死啊死啊 咁少噶。咁但系咧，中间咧，你又好叻嘅。即係譬如去即係浸下温泉啊，嗰種啦，即係譬如浸下桑拿嗰啲咧，即係焗下桑拿，咁咪當 唔係我哋喺車程啊，識得抽時間嚟抽嗰啲，即係標會。 哦 ，OK。 譬如我哋做嘢，咁有人揸車，有司機咁樣，我咪恰咯，中下中下咁，成日都戳親條頸咁。 不過呢樣係真啊！如果每日慳四個鐘咧，瞓少四個鐘咧，哇！即係你 好夠用啊！ 啊，七張幾 成，但係都唔夠用，都唔夠用。 忙乜嘢啊？究竟 好忙啊！总之讲唔到俾你听啊！ 总之嗱，疫情咧，疫情你应该走去大陆嗰度拍咗好多嗰啲电视特辑啊， 系啊， 又录咗新歌啊，又同 音乐特辑， 音乐特辑啦，系啦，又同 时光音乐会 系啦，同好多其实上面啲歌手合作啊， 好叻，好多高手， 好多高手， 系啦， 即系大部分时间就喺嗰度。 我好中意个节目，那个时光音乐会个节目咧就系、是、大家。不是比赛来的，交流音乐的心得，坐住咁你倾下偈， 然后 将你嗰啲过去一啲经验拿出嚟大家倾下，咁然后就唱下歌。 咁嗰啲即系当系嘉宾啦，你会每一次请一扎嘉宾嚟咁？ 我哋有六个 anchor 哦，你有六个嘅， 嗰啲叫庄主， 系庄主，啲 anchor。 每一期系 anchor 嚟嘅，每一期咧就即系以佢啲歌为主。咁、大家又唱佢啲歌啦，咁、再请啲飞行嘉宾出现。 哦，即系唔系你一个人主持晒，而系大家一齐嘅、有六个。 咁我系叫嗰个时光家族嘅家长，大家长， 做惯校长都要做家长。 系 咁啊，佢有啲咩人咧？举一两个例嚟听下。 哦，咁你啊，好犀利啊，张杰。张杰你识啊？咁然后阿 李健啊，你咁啦。 唔系李健系做嘉，唔系李健都冇做过嘉宾。 好嘅。 有郁可唯在这一两年内地呢很出名很好的。他的歌叫做路过人间。 这个我听过。 你听过 了。这个我听过。 喂我有个版本的。 咦 我播不播得啊 播得你找到你 ,Racer 我有啊真的。 你有你拿来一会介绍给我们香港的和全世界的听众。 我唱的是。你頭先 都係你唱啦，人哋唱你介紹嚟做咩啫？ 你又播咗個國語出嚟， 一陣間，一陣間，我哋 一陣間 新聞後咧，就而家睇下播唔播到出嚟啊！而家咧，而家我哋翻嚟呢度懷下舊先啦。 你以前我听到你以前温打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听你们了、即虽然我不是你温打的忠实 fans， 是朋友、但是你们唱很多英文歌呢我有播的、那时候因为未有中文歌嘛，即你追赶跑跳碰呢开始，但是呢 in the meantime 呢就播录很多英文歌的。你们 是啊，那时候有个叫柴可夫斯基，知不知道 叫什么哪个呢？ 黎彼得啊，佢作咗好多歌好得意啊！今日我整只歌弹下， 好啊！ 今日你又介绍一段英文嘅， 边只啊？边只啊 ？You're my everything、 我知啊！呢一对嘢叫做生仔俾阿妈打，你知唔知啊？唔系黎彼得作嘅 ，Santa Esmeralda 系咩？ 佢叫生仔俾阿妈打咯， 咪系佢系佢哋嘅咩？ 系 You're my everything 啊嘛，梗系啦，系啊，呢只英文系佢哋噶， 真系 系生仔俾阿妈打噶，吓冇第个阿妈噶。 OK OK， 咁但系佢后来啲音乐嘅路线变晒嘅， 唔知啦，总之呢只最 hit 噶啦。 OK OK， 咁啊叫 You're my everything 啦，咁诶一只其实好真挚嘅情歌嚟嘅。 系啊，但系呢只歌咧好通常咧，我一唱嗰时啲人会笑嘅。 点解？ 开心啊！你唱先啦，你唱先啦，好深情咁唱一次先，咁跟住我入嚟你就会笑噶啦，嚟啊 ！You're my everything, the sun that shines above you makes the bluebirds sing, the stars that twinkle way up in the sky. Tell me I'm in love.When I kiss your lips, I feel the rolling thunder to my fingertips, and all the while my head is in the spin. Deep within, I'm in love. 成日睇无言，古古怪怪林桥楼计求再。扮到新光鲜，扮嘢天天改款，慢慢亦变太癫。人话痴晒线，死冤死侣搏到尽，但求搏会面。未见啰啰乱，即使天光等到夜晚，亦不厌倦。 咦系喎，你有冇试过喺演唱会唱啲嘢？ 真系好似冇， 都会笑噶啲人啊！啲歌词好得意嘅真系。 系啦，你但系好讲得出嗰啲少年嘅情 怀。系啊，真系咁样噶。不过即系黎彼得嘅手笔咧，佢就会肯写呢啲吓，好玩。讲追女仔咧，追哪首？ 歌心love love乱，好鬼猛整，餐餐分开又想会面。追翻上去，吹到开心到癫，满大戆似傻够癫。成日睇无厌，古古怪怪林桥楼计求再会面。扮到新光鲜，扮嘢天天改款，晚晚亦变。人话痴晒线，死冤死侣搏到尽，但求搏会面。未见啰啰乱，即使天光等到夜晚，亦不厌倦。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唱到呢啲啦啦声咧，我最开心，因为唔使睇自己， 仲咪可以咧，即系喂，系咪你发明咧？即系。 一系一到呢啲咧，唔使睇歌 词。我唔敢讲系我发 俾个咪，怼个咪俾啲观众咧，系咪呢块面嘅？ 咁唔系文， 唔系呢块面嘅呢个。 系谭炳文年代以后。 其实呢个好啊，因为与众同乐啊嘛，系咪？即系 get involved 咗，大家有同啲观众。聽眾有啲 interaction 啊嘛，大家交流一下幾好啊！即係嗱，我唱嘅幾句我唔記得咗，咪俾你唱咯。 唔係投入啲啊嘛， 係啊，幾好嘅真係幾好。 係咪啊？ 不過真係佢哋你睇佢啲嘴型咧，其實可以睇翻你啲歌詞。不過而家唔使啦，而家所有演唱會、所有電視台、所有都有字幕機。 係咯， 係咪啊？幾好啊！最緊要你冇老花就得啦， 有老花都唔怕，大啊！ 咁啊，講起咧，即係仲有幾分鐘到十點鐘啦，十分鐘之後咧，我哋有譚詠麟嘅最新嘅歌曲，係首次喺即係電台或者甚至乎公眾唱嘅，係咪啊？咁但係而家呢一隻咧，繼續要唱埋，因為咧係我嘅 favorite， 係咩？ 我好中意呢個英文嘅， 我又好中意呢個英文 嘅，係啊，我成日。 Goes on day after day. Hearts torn in every way. So ferry cross the Mersey, cross this land, the place I love, and here I'll stay.Everywhere, each with their own secret care. So ferry cross the Mersey and always take me there, the place I love. People around every corner, they seem to smile and say, we don't care what your name is, boy, we'll never turn you away. So I'll continue to say,I love, and here I'll stay, and here I'll stay, here I'll stay. 我哋继续喺度，因为只歌未完，英文叫做《Ferry Cross the Mersey》，中文谭咏麟嘅歌曲《无名份的结束》。 心。被中关闭起，知谁愿不想记起，怀旅人褪色西梦，随风飞，一去不返，暗地回避，幸。字的怨曲，何无名份的结束？谁这是抱紧别人，不知当爱得深，伤得更深，仍怀念你想自入神。仍傻着去追问，问你何会有想我吧？便藉着一刹兴奋，风撩弄伤感气氛，分缘尽必须发生。沉醉时怨天弄人，谁当天讲过今生不许变心，但谁知际 爱别人。 无名份的叶蓄，哇！今晚就开心啦，因为咧《二千岭歌再重聚》咧，整咗一个谭校长嘅 唱晒你啲心水嘢出嚟， 沧海遗珠啊！我心水嗰啲啊，吓，即系暗暗多谢啦。咁但系咧，你啲 fans 都会觉得即系好感谢，因为 fans 系好中意听你啲沧海遗珠嘅，系咪？ 呢个歌好似冇唱过添嘅， 唔系啦，冇错啦，因为好多歌 咧，所以头先 你谂下佢买咗，系啦，佢买咗张唱片翻屋企咧，佢听咗可能一千次，可能佢熟过你嘅， 真系 多数都系添， 多数都系。隔篱呢位就系、是，一阵介绍你识，一阵介绍你识。 佢因为佢真系会听一千次噶嘛，你以为可能唱咗一次咧，就可能 佢唔止一听一千次，听一千次啊，好得意，你系讲噶，好好笑。 系啊，一阵间咧，我哋会除咗阿 Alan 啦，就仲有会打电话啦，我哋问下啲即系我哋啲老朋友填词。 系啊，帮我手嗰啲咧， 点样创作你啲 作词人咧？ 作词人啦， 简玲啊，简老师啊， 现场亦都有大班我哋好友。好，十点钟。新闻报道后咧，二千零歌再重聚，有今日嘅特别嘉宾谭咏麟 Alan Cham 谭校长， 你要拖到六秒喎， 介绍新歌 系啦 ，OK。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话：难以估计战事持续到几时，但佢乐观预料今年年底前可望结束。孟加拉东南部货柜仓库起火，触发化学品爆炸。增加至至少41个人死亡，另外多人受伤。医护人员表示，多个伤者情况严重，预料死亡人数仲会上升。他又说五个消防员丧生，至少50个消防员和10个警员受伤。截至目前，火势仍然未受控，盛载化学品的货柜仍然在爆炸。官员表示，军队已经加入救火。当地居民说，爆炸震碎附近建筑物的窗户。起火的仓库位于东南部的吉大港，隶属荷兰和孟加拉合资，仓库传出多次爆炸声。目前未知起火原因，有消防员说怀疑一个装有过氧化氢的货柜首先起火，火势之后迅速蔓延。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御交记》， 长衣跌落悬崖，被水流冲到岸边，随从罗索就将昏迷不醒的长衣救上岸。他发现长衣不但断了尾巴，连胶珠都不见了。究竟他们能不能够逃过仙师傅的追捕呢？ 国剧830《御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见欢欣人面，俯视耸志，听不见有人欢笑。 受神像，在远方帷幕。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难道贪望点点轮廓，岂能及如灯在彼方？俯首低问，何时何方何模样？回音轻传，此时此处此模样。何须多见，复多求，这唱一曲归途上。此时此处此模样，此模样。 此模样，阿伦，哇，犀利啊！呢只歌你自己，头先咧，唔系讲笑，我播出嚟嘅时候咧，佢话，咦？呢个歌人唱得几好啊，边个嚟？ 我以为你啊， 不过你真系抒情到好似我咁啊，头先 系嘛？ 好少有嘅，好少有， 好少好少咁样唱。 不过讲真的，可能系九七年，系咪啊？ 你头先应该系九七唱一啲歌系 salute。嗰啲歌手嘅 系啊，呢个应该系 salute 嘅，因为一定要拣呢只，就算拣许冠杰都好啦，一定要拣呢只，因为呢只其实就开咗我哋香港即系叫做新一派嘅粤语流。 喂，呢只歌系 第一只， 佢大佬写， 系个大佬写英文先嘅，竟然系写英文嘅诗嚟嘅啫，即系未有曲嘅。咁然后咧佢翻嚟，咦？我将佢译咗佢中文，然后就作埋只歌上，咁样就开始咗。系啊，如果冇佢呢只歌咧，我哋要等好耐先至有中文歌唱，可能即系可能啲幻影啊咩嗰啲冇， 再 delay 多 delay 咗五年啊。咁啊，多谢阿 Sam 啦。咁啊，呢只铁塔灵魂咧就向佢 salute 嘅。咁啊，头先阿伦唱咧，当然系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啦。咁啊，大家好开心啦，喺全球喺度听紧啊。你啲 fans 喺大陆都有即系 听紧噶啦，而家 即系爬墙好叻嘅， 担凳仔啊， 担凳仔吓，你都好叻嘅。咁啊，一路即系大家都听住，咁同埋咧，如果二千零歌，如果你啲朋友咧话，哎呀，我 miss 咗啊，惨啦，唔紧要，上翻我哋 rthk.hk 嘅网咧啊，重温咧就可以永远重温一年。几时听都得，唉，揸车听又得，翻屋企 重温一年 之前又得，系重温一年嘅，咁可以听嘅，即系几多次都得吓。咁啊，翻嚟二千零歌啦，咁啊，现场直播紧嘅就系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当然系校长谭明伦。头先我哋好开心啊，尤其是我啦吓，唱晒咩 Do It or Die 啊 ，You Are My Everything 啊 ，Fairy Cross the Mercy 啊，哇，一阵间可能会仲有。不过而家咧，我哋开始头先已经简介咗啦，就话将。谭咏麟最新的大碟，但是碟我冇得卖住啊！而家 有单歌啫， 有单歌，但系冇唱片卖噶啦。而家 实嗰啲叫咩？ 实体唱片冇。 实体唱片咧，就六月 即系都会出嘅。 30号， 我以为 六月尾啊， 我以为已经啲 CD 已经系完全即系唔出啦咁样，唔会嘅，暂时。 唔系，即系有保。有保留價值嘅， 應該我係中意 CD 嘅，即係如果你送一樣嘢俾我，送只歌俾我 ，send 條 link 俾我，咁我覺得即係點啫？成街都係， 相都冇咁啊， 咪係咯，即係冇嘢揸手啦，係咪？即係冇嗰種嘅即係親切感喺度。咁但係唔緊要，嗰啲就遲啲。不過而家咧，我哋率先咧，我哋啲版本仲犀利，係你嗰個音樂版，即係好精心炮製啦，因為好多編曲啦、錄音啦，好多心機嘅。不過唱歌嘅咧。就麻煩你現場唱 好，好啊！ 全部再做一介紹啦。首先呢只歌咧就叫做《莫名的雷》，我啊聽過，相比旁邊嘅朋友未必即係聽好熟，個感覺係點咧？你要唔要介紹一下呢只歌先，阿倫？ 《莫名的雷》 係 啊，呢只歌咧好得意嘅，呢歌唔知點解咧，我一落錄音室咧就俾呢份歌詞咧。就索實，咁我嗰日錄音嗰陣時，好似錄咗都次數唔多嘅，係嗰兩係嗰兩三次，咁然後再補一兩個位，嗰啲執一執啲字，再搞咁就係。 佢原本就係即係大陸好出名嘅汪峰嘅歌啦，係 咯， 佢係國語嘅， 係。 咁但係你而家呢個特點咧，就係全 佢啊，當我想你的時候，佢個歌名就係。佢嘅 佢嘅 OK。當我上你的時候，咁但係你嘅係國語定係粵語咧？ 我是粵語嘅， 全部呢嘢碟都係粵語噶啦。几乎 都有国语嘅， 有噶，哦， 都有嘅。 我以为你全部改晒粤语添， 唔系唔系呢只歌系粤语， 啊，呢只歌系改咗粤语嘅， 系啊。 咁粤语咪你搵人填噶咯， 搵人填啦，就搵翻以前啲拍档啦。 嗯， 又系姓简嘅，不过就 简炳慈。 喂，佢今晚夜啲揾你， 我唔紧要，我唔识跑马嘅，吓 ，OK 嘅 friend 嚟嘅 ，friend 嚟 ，friend 嚟噶 ，friend 嚟。 咁你有冇送佢啊？ 我冇馬咧，我追唔到佢，我追唔到。 Okay， 好啊， 系簡玲， 簡玲， 簡玲咧，而家身在外國嘅，不過一陣間揾佢嚟傾下，唱咗先。 好啊， 走埋呢啲係阿倫嘅全新歌曲《汪峰》嘅原作《莫名的淚》。 嗯。那一天孤单的海边看雨，面前是对爱侣山内浅面，就似过去我俩的片段，仍在两眼有泪闪。好想这刻拥抱着你，二人有诉说某段誓言，没法抗拒对你的惦念，又逃避我太过留恋。早已不哭了，情歌给安慰，早已抛开记忆，总是美丽。而最近我会不禁地淌泪，在我想起别了你，要懂得珍惜别先失去，而学会去爱方知心碎。面对过去有某些心碎，留下过赞叹或唏嘘，那年喧哗街中竟相见，就如旧友笑笑但默然。共你说句再见，转身以后泪儿没法控制又再闪。早已不哭了，情歌给安慰，早已抛开记忆，总是美丽。而最近我会心碎地淌泪，在我想起别了你。早已不哭了，情歌给安慰，早已抛开记忆，总是美丽。最近我会不禁地淌泪，在我想起别了你。早已不哭了，情歌给安慰，早已抛开记忆，总是美丽。而最近我会心碎地淌泪，在我想起别了你。最近我会不禁地淌泪，在我想起 别了你。 莫名的泪，好有感觉。嗰啲我想问，呢个汪峰嘅歌啦，嗰啲做嗰啲音乐咧，你喺中国大陆做嘅定喺香港做？ 香港做， 香港做，香港嘅编曲 系啊， 嗯， 香港啲Johnny Yim， 好啊 ，Johnny 啊 ，Johnny Yim， 嗯， 都系老拍档啦，系嚟嘅， 系啊， 咁啊真系即系好有嗰种震撼力。嗱，佢嗰啲 style 都係 嚇，係啦， 冚冚你個心。 汪峰嘅歌嘅本身咧，就係比較 band 生啲嘅。其實佢當其時咧，佢呢個歌出嚟嗰時，佢人物未係咁紅嘅。 係啊， 嚇咁佢嗰陣時係因為樂隊出身啦，咁佢啲嘢比較 raw 啲，但係佢有嗰種味道喺度。 係， 佢咧其實係好多人講就話，佢啲歌好難去跟嘅。 嗯， 甚少人唱佢啲歌。即系翻唱佢啲歌，一话话佢个 mood 同佢个感觉系好难学嘅。 系 咁啊 ，OK 嘅，我觉得 你系 band 出身咧就唔同，就可以感 受。我应该唔会失礼啩？ 系我头先个感觉咧就系嗱，因为原本嗰个唱片我冇听啦，因为你未出啊嘛。 咁出咗啊？你唔系冇播啫， 上咗台。 咁你有冇播过？ 我有播，全部都系你嗰啲旧歌。 嘥气嘅，唔进步嘅。 我哋二台，你知唔知有几多人喺度围住啊？啲出边咧，陈海琪啊，咩嗰啲咧吓，佢哋播翻旧本啦，系咪啊？我就 总之补翻啦，补一播十次啊！ 谭咏麟嗰啲，头先嗰啲冇人听过嗰啲，我就播啦。不过呢只歌咧，唔系我头先想讲，我想同听众讲咧，就系唔系播唱片嘅，好现场，即系你而家即系犀利在嗰啲现场感啦。即系压到我想行出去，哇，好劲！ 唔犀利， 系即系有一种，系咪？即系你有两个 fans， 即系好朋友啦，坐喺度，即系你嘅感觉点啦？ 咪幕后功臣嚟噶呢啲？ 我知道，梗唔系普通。 嗱，呢个咧就系简嘉明老师，佢亦都填我帮我手填过好多歌。 系啦，一阵间咧，我就会即系要介绍简嘉明老师咧，就介绍你。即係嗰隻新歌， 但係而家你想 係啊， 捉咗另外一個先， 捉咗呢個緊要啊，因為呢一個咧就好大工程嘅，因為佢要教 鬧鐘起身， 佢又係 遠在加拿大 温哥華 啊，西岸嗰邊， 係啊，咁咪即係一早啦，而家好早啦， 接通咗未啊？ 朝頭早七，而家接通咗啦， 我哋7:00。佢話咧，佢要起身梳洗，坐定飲杯咖啡，先至可以開口講嘢嘅。 咁冇影像噶喎，使唔使咁靓仔啊？ 唔使靓仔，佢但系个把声要开啊！佢话，佢话思维咧跟唔切啊！佢话，佢喺嗰边住咗耐。 好，我哋即系其实香港人好熟悉嘅，如果系听惯香港流行歌咧，大家咧一定听过简玲呢个名啦。 水中花 系水中花，好多好多啊！你嗰、那个银河 系个岁月都系佢嘅， 好多嘅好多嘅。 原来我都唔知嘅，我头先睇下，我突然间咦？嗰、那個名字又係喺只歌度嘅咁樣， 佢同你呢只碟填咗好多隻㗎，係咪啊？ 唔係，眼前一陣先話俾你聽啊。 好嘅，好啦，咁總之《莫名的淚》咧就係佢寫嘅。我哋而家接通電話先，喂， 係 Kenny， 你好，咁啊 ，Ken， 係啦，你好啊，咁啊喺温哥華生活點啊？日日打波啊？ 佢最近先練翻波啫，我諗佢。 喂， 冬天打唔到嘅。 係啊，咁啊，去温哥華一定揾你啦。咁啊，即係大家都知道香港嘅觀眾聽眾咧，都即係簡玲呢個名咧，真係認識咗幾十年啦。啊，真係以前因為簡介一下咧，因為簡玲咧，阿 Kenny 咧就以前我哋寶麗金嘅同事嚟嘅，即係佢嘅高層嚟嘅。 佢係 A&R manager。 A&R manager 係啦，高層啦，咁啊主管曬，咁啊順便咧就寶麗金有個傳統嘅，就好多人，譬如話 Ricky Fong 嘅作曲，向雪懷嗰又寫詞，咁啊簡玲咧又寫詞嘅，咁啊即係個個都係即係百般武藝在一身。好啊，喂，阿 Kenny， 你头先嗰只《莫名的泪》啊，同阿伦沟通啊，咁啊一早咧点沟通噶？你喺加拿大，佢又喺香港，点样会合作到啊？好麻烦噶、啊， 有 WhatsApp 噶嘛？ 以前就真系好麻烦啦，又要打 IDD 电话啦， 倾啊嘛，要倾啊， 听过你而家都未有 IDD 喎， 唔使IDD 嘅， 你上网就得啦嘛。 系啊，咁啊，唔系，但系我意思咧，即系唔系话将呢啲字嚟传来传去，即系唔系 fax 机嗰啲，而系倾嗰只歌嗰个情绪啊，点样布局啊？ 嗰陣啦，即 係我好 free hand 俾佢嘅。你問下佢 環球咧，就聽只歌俾我嘅時候咧，就一得而憂，一得而喜。喜咧就係、是、唉、哎，校長出啲又出新歌新碟啦。係。咁同埋我都好中意阿汪峰只歌。憂咧就係、是、佢原創嘅人要求咧，就係、是、寫呢只粵語詞嘅時候要參照翻國語嘅版本去寫。 哦。 咁呢樣嘢咧，如果你寫個詞嗰啲字，好難好難嘅。 係。 因為真係唔知寫唔寫得翻去個中心點啊！嗰啲詞唔可以就咁國語又唱咗落去廣東話唔得咁樣，我愛你，你愛我媽咁得咁啊，即係好有壓力啦。咁但係當然啦，校長叫到我一定係盡力去試下嘅，真係好好彩 啊！ 咁 啊， 啲歌嘅中心點啊，所有嘢咧，我都擺到曬落去。 如有神助， 大家 覺得點？咁啊，卵你覺得點？ 如有神助， 如有神助啦，係啊！佢誒將呢只歌就變咗主打歌添啊 ，Kenny， 好犀利啊！呢只呢只係啊，擺咗 number one 啊，要推啊！佢話一定要，叫做亡命的淚。咁其實 真係實在係好聽， 係啊！ 即係如果寫唔到佢想講嘅嘢咧，就即係失色啦。咁即係好好彩係，即係完全寫到，仲加上我自己又有啲嘢即係擺到落去。 哦， 例如要懂得珍惜，边啲失去啊，而学会去爱，方知心碎。呢个系突如其来嘅，即系唔知点解，就 pop 咧咁啊，整咗两句，咁啲人话即系写得好好喎，咁即系多谢大家支持。 呢啲就系、是、系啊，即系神来之笔啦，系即系作词人咧，最重要就 系 有神来之笔。突然间嚟嘅，突然间嚟，莫名的泪咧就其中一只啦，咁啊 ，Kenny 啊，呢只碟咧，你同阿校长就写咗唔止一只嘅。另外一首咧就叫做《等你不等你》，都系你喎。 系 等你不等你。阿伦啊，阿伦啊，呢只原本系咩噶？ 系一位叫做 Christine 嘅， 即系外国人。 外国人。 嗯。 咁我听翻嚟嘅消息咧，就话咧，佢本身好似系俄罗斯人嚟嘅。 诶。 系。咁就去咗台湾读书，就去内地发展。 哦，咁得意啊！ 系啊，好得意嘅，兜兜转转咁样嘅。 咁佢 咁而佢出咗只歌就叫一，佢写嘅自己写嘅，叫一百万个可能。 唱国语？ 国语嘅。 哦，即系俄罗斯人唱国语， 好 hit 去咗台湾，好 hit 嘅。 但我听个版本咧就唔系佢嘅，我听个版本咧就系义父嘅。 义父系一对嘢，一个人嚟。 一个歌手嚟。义父。佢义父咧就参加音乐比赛， 哦， 将呢个歌再翻唱。 哦， 咁我就捉佢嗰个 mood 嘅。 哦，明白。咁又系咁啊 ，Kenny， 你接咗呢只歌，阿伦有啲咩指示咁啊？ 佢通常俾歌我咧就系、是、放心两个字，你发挥啦咁。 佢惯例嚟噶呢啲。 尤其点嘅歌咧，嘅歌就冇规定话要参翻照佢。 哦，咁好好多。 但系我好中意只歌嗰个情景啊、意境啊嗰样嘢。我係盡量想將佢本身嗰個國語歌咧，將佢變做粵語版，咁就係要捉翻佢嗰個重心點啦。咁即係又好好彩喎，佢嗰啲 chorus 好 catchy 嗰幾句咧，又我又寫得翻，即係用翻粵語去寫得翻國語嗰個意思出嚟喎。咁就變到又係即係唔知係咪同阿倫寫歌特別有緣分，我成日同佢講係。 哇！真系写好多，写好多。 嗱， 我有一样嘢咧，我好中意佢嘅就系咩咧？佢写出嚟嗰个画面咧，好优美，系好宁静之余咧，好似落紧雪啊，一个好寂静嘅夜晚。咁然后成个月色啊，各样系踩喺雪地，咁成个意境咧系好靓。 系啊，佢日实日踩雪地啦，去加拿大。 咁佢铲雪添。 我真係經過嗰個情景咧， 係 寫到 嘅，真係 真係 嘅。呢只歌咧就第一有顏，呢只歌咧第一有顏色嘅。 哦， 係 咩？ 顏色咧就係黑白之中帶少少昏黃街燈嘅顏色， 亦 都有聲音嘅。 我同佢特登同你夾住咁樣黑白衫上嚟。 唔係真係嘅，我不過唔係即係如果呢啲唔係聲音係咩？ 聲音係直勁，係完全冇聲嘅。整個畫面 Sound of Silence， 仲有温度，仲有温度，温度就係由非常之寒冷，就變到最後係暖心嘅。 哇！ 所以咧係要匿喺雪櫃入邊聽嘅。 不過真係即係我都好佩服呢啲你哋咁出色嘅填詞人啦嚇，嗰啲幻想力再加埋佢喺加拿大居住咧。就即先至有呢啲咁樣本，即係如果你喺旺角咁，好難寫到呢啲。 嗱，唔係佢一樣又旺角都寫到嘅，但係咧，佢可以將個成個旺角有冇街燈啊？旺角都有街燈噶嘛，但係佢將個街燈係講到好優美嘅。你諗下，佢一句寫到係陪著街燈，等到天灰暗，逃入森林，今世不再等。哇！ 哇！ 其實呢個兩句啫， 嗯， 嗰成個 mood 同意境同埋嗰種。堅定啊！嗰立場出曬嚟。 係，不過話時話咧，即係我其實從來冇問過阿 Kenny， 即係簡寧。佢以前咧就係即係做唱片啊，做即係 management 噶嘛，佢係咪啊？即係坐喺個 office 嗰度咧，即係我見得你多啦。誒啊，邊個咩？點樣去嗰啲嘢碟啊？點樣去 marketing 啊？嗰啲咁嘅嘢，點會無端端識寫詞嘅咧？仲寫得咁好一路咁，好似變咗個即係好勁嘅填詞人咁，咁奇怪嘅。點樣開始㗎？你 多謝你。 唔係真喎，點咁犀利嘅？ 即係證明嗰次玻璃金冇乜嘢做嘅。 點樣開始嘅？點樣？ 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巧合嘅一樣嘢。即係以前我係做緊推廣緊日本歌 啊。係啊，我記得。 我做中文唱片。係啊，咁啊，咁有一日阿Joe Wong咧個監製就啊，我哋有三個女仔咧想嚟試音。 系， 佢系拣咗少女队，日本少女队只歌叫《How Are You My Friend》 哦，由呢只开始嘅。How Are You My Friend？ 诶，冇错啊，你好好奇啫。 好嘢， 你可唔可以揾人？可以揾人诶，帮我即系揾翻个中文嘅，究竟讲乜噶咁样？咁我话诶，咁不如俾我试下写下啦，因为我都几清楚只歌。 咁啊，最后俾最后边个唱啊？最后边个唱啊？ 嗱，最後冇人唱過，但係嗰三個女仔亦都冇簽到。咁但係咧 ，Joe Wong 就 Joe Wong 咧就喺 A&R 嗰度就同嗰啲監製啊，可能啊，我估佢啊。喂 ，Kenny 寫詞喎，幾好嘅喎。 喂 Kenny 啊，真系难得嘅同你倾电话啊！不过咧就而家咧要新闻，之后咧阿伦一定要唱你头先另外一只作品，好唔好啊？ 喂，你唔好走住， 唔好走， 我 一阵间再嚟。 等到散场，系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1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36宗核酸检测同379宗快速测试阳性，多四个人死亡。第五波疫情累计9173人离世。四个酒吧群组一共新增45宗个案，东中以 Shuffle 酒吧最多有27宗。保协会上至英文书院爵士舞班多一个人确诊，群组累计有9个学生同一个教师确诊。再多一宗怀疑 Omicron 变异病毒株 BA.2.12.1 个案，女患者住在何文田常乐街冠德苑冠盛阁，她有两个同住家人早前确诊。卫生防护中心相信九龙城区可能有隐性传播。中心话近日确诊数字偏高，港大最新的病毒即时有效繁殖率回升至 1.353， 相信同社交距离因素有一定关系。警方上星期四起联同食环署在兰桂坊和苏豪一带巡查酒吧和食肆等餐饮业务处所。在17次巡查中，向4间涉嫌违反防疫规例的酒吧和餐饮处所发出一共4张传票，有58人涉嫌违反限聚令和有关戴口罩的规例，警方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汇丰银行和恒生银行的网上理财服务一度出现技术故障，部分自动柜员机服务亦都曾经受影响，中午之后陆续恢复正常。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估计，事件可能同银行进行系统维护之后无法恢复正常有关。他说今次事件的影响范围不算大，在事发之后大约两个钟已经回复正常，希望两家银行能够吸取教训，不再发生同类事件。金融界立法会议员陈振英相信，金管局将会就今次事件 將會就今次的死機事件要求涉事銀行提交詳細報告。根據兩間銀行網頁分別在今日凌晨至清晨期間進行系統提升或者維護，期間影響包括網上理財等服務。美國雅培表示，一座主要生產嬰兒配方奶粉工廠已經恢復生產，可望舒緩全國配方奶粉短缺問題。雅培在聲明表示，位於密歇根州的廠房已經符合政府規定，達到重新開放的衛生要求，將會開始生產多種配方奶粉，估計在今個月20日可以開始供應市場。美國兩個嬰兒進食由那個廠房生產的奶粉之後死亡，當局2月下令工廠關閉並召回部分產品。雅培佔美國奶粉市場40%份額，廠房關閉導致全美嬰兒配方奶粉短缺，屋企有過敏或者某些代謝症狀嬰兒的父母特別擔心，爭相在店鋪和網上搶購配方奶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Good night,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仍然好一个夜晚。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第30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已经在6月1日晚顺利举行，得奖名单会不会有你的心水呢？ 最佳制作《新闻小花的告白二》《白屋之下》《风车草剧团》。最佳导演悲剧正剧陈柱希《新闻小花的告白二》《白屋之下》。最佳导演喜剧闹剧余建生《红颜一笑》。 最佳剧本郑国伟《暧昧》。最佳男主角悲剧正剧陈建豪《一水南天》。最佳男主角喜剧闹剧陈小东《红颜一笑》。 最佳女主角悲剧正剧雷思兰《原则》。最佳女主角喜剧闹剧廖淑芬《四千里》。 最佳男配角悲剧正剧邢浩《一水南天》。最佳男配角喜剧闹剧余汉庭《红颜一笑》。 最佳女配角悲剧正剧陈林恩《穿 cancel 的女人》。最佳女配角喜剧闹剧胡丽英《通菜街丧尸战》。 想知道其他得奖名单同埋重温第30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可以浏览香港戏剧协会 Facebook 专页。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Now I look around me and I find there's no escape. I am like a fly. 记不得歌词啊？英文噶， 呢个英文我唱歌系泰文嚟， 系啊，爱情陷阱嘅英文版啊，即系摆喺个你嘅电影嗰度嘅， 系啊，电影 龙兄虎弟，因为去欧洲拍过啊呢出， 欧洲 我有睇啊， 系啊， 咁啊成龙啦， 啊 Jackie 啦，咁你唱啲英文嘅爱情陷阱犀利咧，点解咧？ 嗱，英文有日文，有国语，有广东话，有。嗯 泰文真系有，真系有噶， 有噶， 有啊， 有马拉话， 哇！呢、這个唱片公司真系好啊！哦，你话斋一个音乐做晒，成个亚洲， 咁啊要 hit 先得嘅，佢 hit 到当地，先至系有咁嘅 demand。 系啊，喂，如果讲头先咧，我哋真系好开心啦，可以。同遠在加拿大温哥華嘅簡玲啊，即係你嘅填詞人 咧，而家仲喺度咧， 舊同事梗要喺度啦，佢又唔准走啦嘛。 係啊， 喂喂喂 ，Kenny， 喺度喺度， 唉，唔好意思啊， 要 你，你而家醒咗多啲啦，因為你而家晨早幾點啊？而家温哥華七點幾？ 而家就嚟八點。 就嚟八點。我谂你成世人都冇咁早起身啦。 佢有， 真系未试过啊！ 有咩好做？有咩好做啊？ 除咗搭飞机翻香港。 哦，阿伦话你，阿伦话，阿伦话咧，你有啲咩好做啊？喺温哥华即系移咗民咁耐，其实有啲咩做？ 有铲树啦，同埋打高尔夫咯。 啊，最好即系我真 系 冇做唱片之后咧，真系好好彩就学识去打高尔夫球。咁有另一個目標去面對啦。咁你打高爾夫球，你要去練噶嘛？咁啊，曾經係做埋運動啦。咁同埋間唔中有啲朋友落場啊， 哇，好開心！ 到就你喺中國喺香港打高爾夫球容易好多咯。 係，周圍都靚場。 嗰邊咧啲場咧又靚啦。 係， 同埋你係當係一種運動嚟嘅，係拉車仔或者自己孭住， 冇香港嗰啲咁攤嘅，又有 K D 又 揸個車埋去個波度打兩分。又上嚟， 頭先咧，即系咧，頭先咧，我哋等待阿倫唱另外你嗰隻作品咧，簡玲，就係除咗莫名的淚咧，就有等你不等你，佢又已經即系牙癢癢啦，已經噏咗幾句，佢講一講呢隻歌嘅意念啊， 係 都難， 其實都係跟翻國語嗰個版本，但係佢有好多嘢。我哋廣東人未必明白嘅，咁但係即係我就捉翻個重心點咧，就係、是、其實嗰個人咧就係喺度究竟等唔等嗰個女朋友咧，又凍又靚咁樣。其實咧，如果係即係有情人咧，就唔係得兩種可能，等或者唔等，其實得一種嘅啫，就係、是、等，等到變咗雪人，你都要等，咁就係呢啲 歌觀人。Kenny， 你老婆咪企你側近啊？ 佢瞓到嘎嘎聲啦，真 係逼住要逼住要講啊，逼住要講啊！好喂，不如咁樣，我哋多謝曬啊 Kenny 啦，温哥華，我哋再續前緣啦，因為之前我喺 Driving Range 喺温哥華都有同你打過波，係啦，同你一齊打添，好好多年前啦。咁我哋如果通關之後咧，就一定啊叫埋阿倫去一齊打。 係啊，翻嚟啊，翻嚟玩。 我哋兩個可以即係兩個打到佢變甲不留嘅。 係啊，梗係變面都得。 可以讓佢廿分咧嘅。阿妙佢仲好，哎又喺度啊，掂曬。哇咁多。 喂，我同阿妙打你兩個就有一打嘛。 依係 幾個人分 嚟啊？ 好 识 拣啊！ 佢 阿 倫 真 系 好 识拣 嘅。 佢最叻噶啦，天下第一关嚟噶嘛。OK， 讲起打波真系唔可以讲落去啦，因为讲到天光咧讲完。呢只歌叫做《等你》，系啊，等你不等你，简玲嘅作品。Alan Tam 现场演绎，温哥华都收到，全世界一齐听。 好嘢， 拜拜， 拜拜。 寂静，夜雪花飘光在大地，在瞬间天与地冰冻，可我心更痛。落雨踏雪中，倾听着寂静，任雪飘，这雪夜等你，等到天更冻。而一世间，心有千百万疑问，无限可能，等你不等你。这北风中，千个心意未能定，宁愿冬眠，今世不等你。两两分手诀别也尽是天空淌泪，而一世间心有千百万疑问，无限的日再问，等你不等你。 如果睇错咗个字，跟住乱一乱， 即系现场感啊嘛，睇错字一啲都唔出奇啊，以你嘅经验， 冇错。 等你不等你。 落雨踏雪中，倾听着寂静，任雪飘，这雪夜等你，等到天更冻。身影是你吗？仿似是做梦，在瞬间拥抱着起步，心再不怕痛。而一世间，心有千百万疑问，无限可能，等你不等你。这一生中，几个失意及遗憾，仍愿去寻找你的足印，团聚相爱，分手诀别也尽是天空淌泪。而一世间，心有千百万疑问，无限的日再问，一再等。一瞬间有点伤过最美，一瞬间更加的爱你，从来没放弃，但求你不要拒我于千里。Oh baby， 这瞬间已经不再对比，这一刻里面给我运气，此生此生都不会变，永远爱你。而一世间，心里反复一再问，寒夜光临，等你不等你。这北风中，心要怎么的决定，宁愿冬眠，今世不想你。一生相爱，不要诀别也尽是擦干眼泪。这一世间，心里仿佛一再问，寒夜光临，等你不等你。宁愿冬眠，今世不爱你，陪着街灯，等到天灰暗，逃入深暗，今世不再等，无尽心中发问，等你不等你。 你话俾我听咧，你今只新嘅大碟咧，全部嗰啲歌咧就都喺中国大陆好流行嘅，好 hit 嘅。咁所以咧，我都系啱喎，系喎。即系嗱，呢啲歌咧，我系第一次听嘅，即系成只音乐咧，第一次听。国语我未听过。 我第一次唱啫。 呢个系啦。 我落完之后咧，我冇唱过噶。 咁但系我意思即系嗱，我第一新嘅感觉啦，我作为一个听众啦，咁啊都好似好熟咁样嘅。即系呢个我谂个震撼力，即系点解佢会 hit？就是原因 咧，佢元素喺度啦， 元素啦，有啊，即系有啲歌咧，你要听 跟住换咗个骑师， 系啦，因为原本系一个女嘅叫 Christine 所唱噶嘛， 系 一只国语歌嚟嘅，叫做一百万个可能， 系啦。 咁但系而家你就变咗等你不等你，我梗系亲切好多啦，因为简宁填词嘅粤语啊嘛。咁啊，即系听咗你几只新歌咧，我觉得 即其实你的碟是未 有料到啊， 咪系咯系咯，即系唔系呢啲一定得嘅，因为你全部新嘅，你第一次听咧，已经有感觉系好重要嘅。 系啊， 即系我作为即系主持人咧，你知啦，以前咧一系好多碟抌上嚟噶嘛。 其实你自己一样嘢，你亦都要唱歌咧，都要唔好有压力。 嗯， 如果你而家啲人咧会将佢货比货啊， 系 或者将佢比咧，你会认住咧，咁放唔开噶个人。 即系你又点咧？譬如话有只歌，你譬如你而家全部嗰啲翻唱某人唱过啦，可能有几个版本添。你嗰种感觉就系话，知道个旋律就算啦，咁啊完全唔听翻佢原本啲，或系会攞翻佢原本嗰种感觉咧？ 我会听， 你会听， 因为点拣啊？我会拣噶嘛。 你会听完之后，你会唔会俾佢影响到？ 我会俾份词影响到， 就唔会系原唱 的。我唔会俾嗰个原唱嗰个感觉影响嘅，我会反嚟我系会俾个词，我词我一入 studio 咧，我就会好 concentrate 喺嗰个佢要表达嘅嘢。 OK， 跟住我就将佢要表达嘅嘢孭咗喺我身嗰度，由我带翻出嚟。 如果一谂咧，原唱者系点样要就住我你或 者唔会啦，唔系如果谂啊，你闹我先算啦。 如果新人咧就会即系。冇辦法嘅，即係抗拒唔到，因為到你睇參加比賽咧，咪知咯。梗有啲原唱者嘅味道喺度，甚至乎啲轉音啊、啲韻味啊，都好俾原唱者即係影響到。咁 嗱，一間我會同你講，因為我哋個時光音樂會咧，就全部啲人咧都會大家互相唱大家啲歌嘅。咁其實如果係放唔開咧，嗰、那個壓力就嚟啦。 係啊， 所以係一間先講咯，夜啲。 咁而家咧，即 系而家一讲咧，呢只中熟 系啦，不如 想唱多一只咧，亦都系姓简嘅填词人， 又姓简， 简嘉明系啦， 简嘉明系哦，即系 简老师啊， 简老师系，你开麦唔该你系啦，简老师你 大家好，我系简嘉明， 简嘉明系咁啊，今日咧就头先 我捉佢嚟嘅 系咯，咁啊又系朋友啦，又系帮你写词啦， 系啊， 仲有啲任务噶，好似系咪？ 我会帮佢讲下啲制作嘅构思。 哦，哇，咁好啊！ 系噶， 制作构思 系啊。 因为其实只碟由开始制作，我同校长已经有沟通，点样去谂， 倾下 系啊， 系咯，即系好似以前咁啊，佢演唱会。 今次只碟啊，倾听呢两个字啫， 系啦。 我同佢都即系唔知倾过几多次电话，亦都同公司或者唱片公司、我自己艺能公司所有有关人等。大家咧都唔知溝通過幾多次，個名字都落唔到，咩又咩經典金曲又唱將又唔知咩嘢，佢又好多 改名真係好難好難。 係啊， 但 總之係個都聽得唔緊有啲瑕疵嘅。 係咁， 但到最撈尾我諗通咗咯，唔使諗咁多嘅。 傾下，其實 最緊要就係話傾下偈，將我自己嘅心裏邊想唱出嘅嘢傾。可以傾訴咁樣， 講曬出嚟。 咁然後你哋聽下，咁好似一個互動，咁咪仲好啦。咁簡單傾訴咯。 嗱，所以個全新專輯咧，就叫做傾聽，係兩個字分開嘅。一齊聽，一齊佢又得。咁啊，簡嘉明就有功勞啊。咁啊，除咗 佢呢個葉戀花咧，係改字， 改字咩㗎？ 千里之外， 千里之外， 應該係華語音樂圈裏邊個個都聽過嘅，係周杰倫嘅《千里之外》。 哦，周杰倫。 又有費玉清嘅版本， 費玉清有唱， 係啊，校長同周杰倫都喺演唱會唱過。 哦，一齊合拍過。 係啊， 咦？咁呢只歌期待喎，可唔可以揀老師啊？叫佢點解要叫佢揀老師嘅？ 要教書噶嘛？ 因為我真係做過老師。 哦，係啊，老師嚟嘅，咁又係姓簡嘅。咁啊，簡老師嗰個碟戀， 佢同阿簡玲咧唔係有親戚關係。 係啊，好多人好好奇我哋究竟係咪？ 其實簡玲唔係姓簡嘅攞名啊嘛，叫 Kenny 啊嘛，你真姓簡嘅。咁啊，不如你簡單就講下 個 歌詞。 哇！呢個歌真係好服佢啊！真係呢個。 呢一首歌咧，其實喺校長嘅新專輯裏邊咧，係一首好另類嘅作品嚟嘅。其實寫完之後咧，我就同校長講，我話呢一首歌咧，我係全用中國傳統文學嘅手法去寫。 宋詞。 連個歌名宋詞。 宋詞嘅詞風咯。 其實係中國風曲風。 係啦，曲風。 咁咧就係蘇轼嘅 《 蝶戀花》。春景嗰首嘅词作， 将佢嘅词作，然后就变咗做你嘅粤语歌词。 因为其实本来首歌咧，就大家都好耳熟能详啦，咁所以我就 因為要尊重原本原創嗰個作品，咁所以一定咧就要寫翻中國風嘅歌詞。咁所以咧我就構思咗一個古典嘅愛情故事。呢個係表面嗰個故事，深層次咧就係校長對歌迷嘅心聲。 哇！咁阿倫要唔要而家？扮一扮古裝，古裝先。 咁唔使，我扎起個頭都得嘅，使唔使？ 真係要。 但係咧，呢、這個歌咧，嗰啲文采咧，真係，如果我有間甩咳咧，唱得甩咳咧，你唔好怪我。 我估唔到校長今日會唱呢只歌㗎、啊，因為佢啲歌迷話冇提詞器喎、 啊。冇提詞器，但係而家我哋好在電台嚟嘅， 冇錯， 就擺只歌詞啦喺。我只是呢，我就咁，我冇深究到，我就咁立过去嗰啲歌词啦。我第一次见，全部咧好似 冇 repeat， 唔系啊，就好似一个扭计式咁嘅、嗯，全部方块方块，五个字五个字五个字，所以咧一睇落成份歌词咧，就好似全部方块方块。因為全部好似五言詩咁， 冇錯，係好文學作品嘅寫法，同埋係全首都押同一個韻。咁呢個係尊重翻原本宋詞《蝶戀花》嗰個格律嘅。 好，阿倫，你 唔係隨便寫嘅。 你化咗妝未？整個古裝 開始有㗎啦，種 mood 入嚟嘅。 整啲嚇，即係公子哥兒嗰隻。 门内垂绿柳，帘下映白昼，他到过没有？情重缘未够，闲事群忧，春寒作清秋。浓爱暗恨透，眉目在渐皱，风扫过浅秋。情像蝴蝶舞，难忘定在手，情目送便走。茶淡处，淡处永欠他足碰，转眼见尘后。如浮云飘发的音讯，总听到猜不透。承诺要确守，心意如旧，盼你会接受。世界变迁，千意如旧。错过的片奏，承诺要确守，经过遗留，才渺渺接受。花开一刹，不堪消瘦，跌扑进是永久。 你唔会怪我嘛？ 墙内外月透，云上揽白袖，他念挂玉钩。长夜人共抱，醉生悲如忧，今仍泪装酒。今是谁在舟？愿将愁断忧，声声说不休。随暮年月波，邂逅拍手，陪情看春秋。他贪处永欠他足碰，转眼见尘后。如浮云飘发的音讯，总听到猜不透。承诺要确守，心意如旧。盼悄悄接受，世界变迁，天意如旧，已错过的片奏，承诺要确守，经过遗留，再渺渺接受，花开一刹，不堪消瘦，跌扑进。世界变迁，天意如旧，已错过的片奏，承诺要确守，经过遗留，再渺渺。 就叫做《蝶恋花》啦。咁原本咧就系周杰伦作曲，咁啊佢啊有个方文山啦，因为 back up 佢由即系零开始就好写呢啲好典雅 中国风 嘅中国风。咁咧我哋就有谭咏麟加呢一个， 我未熟啊， 简嘉明 要唱熟啲先好，呢个味道先出嚟。 咁啊，今日咧就多谢校长啦，第一次献唱所有嘅呢啲歌咧，都系从来冇唱过嘅，即系公开地现场噃啊。咁啊，多谢呢只《蝶恋花》嘅歌词好整齐，因为5字5字，全部系宋代嘅诗一样。咁啊，留一份俾我啊，简老师。 好啊， 我可唔可以唱啊？我学啦，我而家未识，我未识。 嗱，我觉得普通话同国语咧系易啲嘅， 系 广东话唱 梗系啦， 系难好多， 写词先难好多。 系噶系噶， 即系虽然即系方文山同周杰伦都好出名啦，写歌词。咁但系你即系我啊更加知啦，即系有些要你系押韵兼全部五个字，即系你唔准六个字又唔准七个字。即以前鄭國江同我寫過一隻《客從何處來》就係咁，全部七個字嘅。但因為英文歌嚟改嘅，仲要係咁咧，好難噶嘛，又要寫曬啲嗰個意境喺度，嗰啲字唔可以用而家嗰啲文字噶嘛，一少少就穿幫噶啦嘛，係咪啊？即係咁。 所以中意挑戰難度。 係咁啊，以後都即係我諗會好多合作啦。咁啊，既是朋友又係填詞人又係策劃人喎。阿伦以前 帮我谂好多嘢， 佢谂嘢咧好兴嘅，好叻嘅。即系譬如佢开演唱会咧，即系未要谂一啲桥段啦。喂，你一齐上嚟咧，我屋企坐大啲先啦，咁样请你食面啦，咁样咁又会谂到好多嘢出嚟。 跟住输埋钱添， 赢我哋啊你！上一段嘅新闻报道啊，我哋继续2000靓歌。 战事持续到几时？但佢乐观预料，今年年底前可望结束。世界银行估算，全球食品价格每上升1%，将有近1000万人陷入每日生活费唔到个$9嘅极端贫困当中。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波及到食品价格上涨。世银警告，越系贫困嘅人群，家庭消费中食品占比越高，将受到加价嘅冲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话，五月嘅世界食品价格指数按年上升近23%。世银估计，极端贫困人群2022年预计达到6.5亿至6.7亿人，较喺疫情嘅预计增加7500万至9500万人。世银强调，发达国家持续支援最贫困国家系关键，尤其撒哈拉沙漠以南嘅非洲36国，同食品有关嘅物价升幅，将会系其他商品嘅2倍。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骤雨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李雨玲将寒霜植入体内的纪云和一心求死，但灵清发现他体内有九尾狐的灵丹，还兼备地仙和天仙双脉灵力，而且成功化解了寒霜，但纪云和只是冷笑一声。 国剧830预交记每晚连播2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不碎。韶华去，四季暗中追随，逝去了的都已逝去。人生试问谁能料，石头它焦是翡翠。如情侣你我有心追随，遇到半点风雨便是退。 又翻嚟最后一个小时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啦，11:09嘅时间，29度嘅气温，湿度80%。不过我哋而家喺2号直播室里边咧，有谭咏麟喺度，有校长喺度咧，我哋嘅气温就上升咗好多好多，一定系唔止29度，30几度嘅感觉，好热啊，好热闹嘅。亦都除咗阿麟啦，咁啊，我哋有我哋两位拍档琴手之外咧，又亦都有头先。嗰度同我哋傾開偈嘅好朋友就係簡嘉明。簡嘉明呢就係唔淨止係阿倫嘅朋友，亦都係填詞人啦，亦都為佢嘅新專輯寫咗歌詞，啱啱唱過一隻叫做《蝶戀花》。咁蝶戀花呢就頭先你解釋過啦，係用蘇東坡嘅詞呢 去變成粵語嘅新版。 點樣變法呢？簡單啲。 其實係先睇咗阿蘇適講嗰個故事，然后咧，将佢嘅故事变成而家现代版嘅爱情故事，再摆喺首歌里边。 咁但系粤语 系啊， 好难呢。 我好中意挑战难度，所以我觉得好好玩。同埋因为本身方文山嘅作品已经系好出色，咁我其实系睇咗佢嘅作品，然后抛开嗰个嘅束缚，自己去发挥。咁於是呢首歌裏面就变成好多好古雅嘅文字啦，同埋有好多隐喻喺里边嘅。 咁其实呢一种嘅感觉亦都係我一路成日崇尚嘅，就係话我哋广东歌呢，尤其是香港呢一代嘅粤语流行曲呢，就乜嘢款都有嘅。咁包括呢，我哋好鍾意呢，就将呢啲即係古典嘅诗词歌赋啊。咁其实以前都有好成功嘅，譬如邓丽君嘅一张唱片啦，全部用宋词。 係但愿人唱。 但愿人唱九嗰隻呢就已经係好成功嘅。咁即係听起上嚟呢就真係觉得嘅好啱我哋即整个中国，亦都係啱我哋。 剛才你讲嘅苏轼、苏东坡啦，其实喺旧年定前年呢，我哋喺内地呢上过一个节目，叫做经典永流传。 经典永流传。 係啦。咁入面我唱咗一个叫《定风波》。咁曾经係差唔多应该係有好几个月呢，好即係不断咁好多人聽，又再轉播，再又翻翻嚟，反文傳到翻嚟，有啲好多香港嘅朋友都聽到。咁呢只歌亦都係一隻，我覺得係難到好難遇到一隻咁，就算我運氣嚟。 即係你為咗個節目而即係做咗製作咗一首歌， 係 叫做《定風波》。 定風波， 唱國語的， 唱國語的。 哦， 要聽嗎？ 哇，厲害！就是今天晚上你要用。国语的普通话来唱 的，中间也有粤语的， 也有，就是混二合一啊， 两位， 就好像将专辑咁样，我哋是推广呢个音乐世界的大同， 所以咧呢个中国文采式的新歌咧， 即系其实我有同很多朋友都讲过，即系佢哋访问我嗰时话，点揾歌，点样拣歌。是用咩目即係标准。咁佢话揀歌其实係一个 是男士欣赏女士的角度。你不会理他是日本人好法国人黑人白人咁样。总之你觉得他有气质又靓咁你就会欣赏他了嘛。所以你必须有国界分嘅。 最好 mix 埋一齐仲好，即系有啲混血儿好靓噶嘛。 系， 我而家呢一只就混血儿嚟嘅。 好，听下啦， 就叫做《定风波》。 Yeah。黄沙千斤重，只身无法承受之轻，得知我心拥有失去不怨命，酒仙甘为己，是非留给后人品，酸笑过后心中风波为谁定，英雄皆寂寞，铮铮铁骨上柔柔情，时光无心留不住奔波的身影，愿不负曾经，半生爱恨起无凭，晚来聚集梦里长歌还未尽，莫听春南打叶声，何往任笑且醉行，足将磨牙轻声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迢迢春风吹酒醒，未冷山斗斜照却相应，回首向来消失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英雄皆寂寞，铮铮铁骨上柔柔情，时光无心留不住奔波的身影，愿不负曾经，半生爱恨起无凭，晚来聚集梦里长歌还未尽，莫听春南打叶声，何往任笑且醉行，足将茅崖轻声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寥寥春风吹酒醒，未冷山斗斜照却相应，回首向来笑失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回首向来笑失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哇！呢、這個直情好似喺紅館咧，佢開演唱會最後 encore 之前嗰只歌咁啊！哇！嗰啲動力、嗰啲爆發力啊，同埋真係阿倫呢排我冇乜點見你咧，就即係覺得好勁咧，就係咩咧？你嗰啲 energy 咧，比以前更勁，更多咗，更多咗，即係今日即係充滿咗活力。啲嗰啲 energy， 嗰啲能量咧，灌輸曬入嚟。咁頭先只歌咧就係叫做《定風波》，我估都估唔到啦。後來啊咁勁，整下整下有頭先你 唱片唔係咁喎， 唔係咯，係咩？ 唱片咧就低嘅。 哦， 我唱個節目嗰陣時係 live 嗰陣時咧， 就唱高 高嘅。 哇！真係少啲能量都唔掂啊。 係啊， 又高音又行，要完嗰陣真係。 係啦， 一 次過啫喎，你一衰啊，全國笑噶喺度。 係啦，真係一唔得啊，真係。哇！喺頭先真係唔係講笑，校長要唱到嗰塊面要紅啊，好關公。 咁啊，今日要唱到啫。 唔係最尾嗰幾個音真係要谷到咁行啊， 咁啊要唞定氣㗎。 定氣啊！如果你 要捱幾多個巴啊，諗下。 係啊，係啊，好犀利。因为最重要咧，呢啲能量叫做定风波啊！记住，咁啊估都估唔到中间系咪有啲电单车 声？系啊，有两下电单。 嗱，其实咁样，我呢个歌要讲嘅，因为呢个歌咧本来佢系讲古今嘅磨合个磨合啊吓。 哦。 咁咧佢嘅音乐最早做俾我嗰阵时咧，系好中国风嘅。 系。 即系乜嘢有二胡啊咩齐晒嗰啲咧，全部都系好古色古香嗰啲音乐嚟嘅。咁我话如果前边都可以嘅，不过我觉得应该。而家現今你要唱翻出嚟嗰個感覺咧，一定有轉變。 嗯， 不過以前古人嘅講騎馬咁啊，係咁啊，好即係好他條咁樣慢度住咁。但係去到現今嘅世界咧，我就鐵馬噶啦。 哦，因為隻歌就係咁樣跨時代。係 啦， 所以突然間我聽到，竟然有電單車， 係咯，係外加上去嘅。佢哋開頭話得唔得啊？ 係啊， 即係編曲嗰個唔敢啊， 好驚噶嘛。 編曲個係李健嗰個。御用 編曲人， 編曲人，就係叫劉卓，咁佢就驚嘅開頭，話唔敢唔怕，放大一點，真係誇一點都無所謂， 因為你之前講嘅之前跨咗時代啊嘛，之前咁啊嚟到現代咧個大對比仲好， 係啦， 個 contrast 大啲，記住啦，個名就叫做定風波。咁但係咧，大條裏面咧，我見到啲歌名啦，咁有啲咧好似似曾相識，好似咦有隻叫水中傳奇。 系咪同水中咧？ 系水中花嚟噶， 根本就系两只歌嚟嘅。 哦， 一只歌叫水中花，一只歌叫传奇。咁喺节目入边咧，喺某再之前一年咧，我喺内地就我们的歌就我同佢合作嘅。 哦， 就一只佢嘅传奇，一只我嘅水中花。 佢即系李健嚟啦， 系李健啊，唔系嫁姐师傅香港嘅。我同我成日都笑佢，我話你其實香港 有個好出名嘅人， 好多年噶啦。我哋細個學車都係喺你嗰個學校。 不過而家你教佢啱啦，因為佢而家你猛咁唱廣東歌，啊，即係好中意唱廣東歌。而家大陸啊， 佢係我歌迷嚟噶。 哦， 我喺大陸錄音嗰陣時咧，曾經有一年，我記得佢唔知錄邊一個，唔記得咗。佢真係嚟攞唱片嚟啊，揾我哋拍影相簽名。 哦，先至後來先至可以唱， 所以佢嗰次 出頭 係一齊。 哇！開心 佢又好開心， 系啦。 咁我都開心，因為唱到佢只咁好聽嘅歌。 所以變成咧， 都係我哋今次嘅成個唱片嘅呢個嘅方向嚟嘅。 係啊，不如聽下一齊有份即係諗意念嘅阿簡嘉明啊，你講下即係成隻唱片嘅意念點？ 成隻唱片我哋就係將一啲好古代古典嘅嘢，將佢融入一啲新嘅元素，然後我哋係要用粵語去翻唱。咁咧令到其實啲人睇到個歌詞，佢會明白個意思，然後聽到校長用粵語演繹，又有好有親切感，咁樣就可以將嗰個音樂帶同呢一個意思咧，係帶到俾每一個聽眾。 嗯， 咁同埋裏面咧，其實我哋都唔局限一定係改普通話歌噶，其實裏面有兩首咧係閩南話歌，係、 哦、 原本係江蕙嘅歌曲嚟。 哦，嗰、那個係天后係。 係啦。咁啊，校長亦都嘗試去改編啦。咁然後佢亦都將自己一啲好脍炙人口嘅歌曲，例如《水中花》，再加《傳奇》，又變成一隻新嘅歌。咁所以其實係玩咗好多唔同嘅意念嘅。咁、所以呢隻歌其實係好令到佢增加咗嗰個可聽性咁樣咯。 啊，好心急啊！我即刻嚟啦。 好啊，好啊， 我想聽下， 即係將 我 所熟悉嘅， 唔緊要，音樂一起嘅咧，你慢慢飲。 嗯， 歌名就叫做。水中傳奇，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同时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深夜里，没法可以安睡，看天空沙泪，任寒风吹，冰冷的梦里，没法跟你相聚，也许心里的泪未能抹去。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 两只歌合二为一，一只就是刚才啱啱唱过的《水中花》，我哋香港比较更加熟悉嘅，即系亦都系头先电话同我哋倾偈嘅简宁嘅歌词。另外一只咧就叫做传奇啦，或者叫做传奇啦，就是而家喺中国经常都喺电视度出现嘅李健。咁啊，两只歌 mix 埋都得噶，咁但系，哇，你都系唱翻好高音，仲高咗啲添。 系啊，系因为佢 要就翻 佢 只歌 key 啊嘛。 系啊，咁其实你喺 仲有呢个有个 featuring 系啊，何三， 何三边个嚟噶？ 系中国好声音系嘛？ 哦， 好似第二嗰、那个， 即系佢有份。 唔系，我是歌手好似啊，第。 總之三名女嘅， 總之係 五名女好似 係 五名女咁上下嘅嘢。但係我覺得佢係好有 character， 你聽佢把聲，攞尾出嚟嗰幾下，飄呀飄呀。 我以為你嚟喎頭先， 唔係我，最攞尾佢最後嗰句我啦。 OK， 咁其實咧，你喺即係舊年啦，有個好受歡迎嘅特輯噶嘛，就叫做 時光音樂 時光音樂會， 係啊。 我真係好似好勁嘅喎，好似唔知連續幾多個邊個話俾你聽， 十幾個 禮拜 三次破紀錄 冠軍， 係 收視率。 收視率 咩衞視啊？嗰、那個 嗰、那個係芒果台嘅湖南衞視。 湖南衞視 哦。 咁其實喺而家中國大陸咧，即係最多人收聽嘅，究竟係幾多人次度？即係大約，即係譬如一個節目， 佢好犀利，因為佢唔同嘅波段有唔同嘅計法嘅。 係啊，哦。 你動軌咧，佢同埋一樣嘢，佢翻睇最犀利。 嗯，可以翻睇。 佢即時嘅咧，佢已經有噶啦，佢墮底都億聲噶啦，都已經係嚇。跟住就再翻睇仲犀利，因為 repeat 又 repeat 嘅啲人。 嗯，咁梗係啦，即十幾億人咁啊，大家一人翻睇一次都不得了。咁仲要十幾集喎，係咪啊？ 我做咗十三、十四集，唔記得咗咯。 一陣間咧，可以將嗰啲經驗啊、情懷啊、唱嗰啲咩歌啊，可以傾下喎。即係頭先你都略略介紹過嘅啦，即係話每一次會有好多個 係啊，大家一齊坐住傾偈，同埋大家欣賞對方嘅優點， 即係唱對方嘅歌。 係啦，咁其中有一位歌手叫鬱可唯，而家係內地，即係而家好最 火。 最系啦，火啊，最红， 最红啊！ 我认为啊，仲未佢唱歌真系，佢唱咗八十几首主题曲啊， 真系夸张！ 电视剧集嗰啲主题曲啊， 我哋一阵间咧，二千靓歌咧，仲有八十几首谭咏麟嘅歌咧，等住你吓，你先 唱啦， 你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话，截至前日，卫生防护中心发现六个人怀疑刻意提供快速抗原检测的虚假资料，个案转交警方跟进，其中三个人被捕，警方会考虑对其余人士采取适当执法行动。當局表示，情報個案經核酸複核測試之後確認為陰性，將會由確診個案記錄入邊刪除，而有關人士亦不得使用政府發出隔離令、康復記錄二維碼或者任何其他文件作為康復證明。政府呼籲市民切勿鬆懈，繼續緊守防疫抗疫措施。因应部分餐饮处所和酒吧或酒馆发现多宗个案，食环署和警方在内的执法部门已经加强巡查，近日共巡查超过1200间餐饮等处所，并且因应涉嫌违反指示的情况提出检控。港铁旺角站月台下午一度发生火警已经救熄，观塘线和荃湾线列车服务在下午3:15回复正常，警方下午大约3:00接报旺角站内有设施着火，没人受伤，消防员到场之前火警已经被救熄，在确定安全之后列车服务恢复。澳洲国防部表示，空军一架 P-8 巡逻机在南海国际空域飞行期间被一架解放军战机拦截。国防部话，事发在上个月26日，一架 P-8 巡逻机飞行期间，一架解放军歼16战机飞到澳洲巡逻机前方，发放照明弹，又释放含有铝金属的碎屑。澳方巡逻机引擎卷入部分碎片。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批评解放军的做法危险，威胁机组人员安全，已经向中方提出交涉。中国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方一贯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但是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危害中方主权和安全， 破壞地區和平安寧。孟加拉東南部貨櫃倉庫大火，觸發化學品爆炸，增加至少41人死亡，另外多人受傷。醫護人員表示，多名傷者情況嚴重，預料死亡人數仲會上升。他又說5名消防員喪生，至少50名消防員和10名警員受傷。直至目前，火勢仍然未受控，盛載化學品的貨櫃仍然在爆炸。官員表示，軍隊已經加入救火。當地居民說，爆炸震碎附近建築物的窗戶。起火的倉庫位於東南部的吉大港，隸屬荷蘭和孟加拉合資，倉庫傳出多次爆炸聲。目前未知起火原因，有消防員表示，懷疑一個載有過氧化氫的貨櫃首先起火，火勢之後迅速蔓延。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稍後驟雨較為頻密，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展望隨後幾日天氣不穩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現時的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欢迎来到深宵多元音乐空间， 无论你身在世界哪个角落，无论你这一刻做着什么，我们每晚都预备了一个以你的音乐口味为依归四小时的多元音乐空间。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每晚深宵两点至清晨六点，刘佩龙、岑亮、曾洁莹 和你一起分享一个融汇中外音乐的听觉乐园。 劳工处就快举办开创新天地网上招聘会， 我知道6月7日和8日在劳工处互动就业服务网站举行嘛，有超过55个机构提供职位空缺，好多都适合应届毕业生的，所有机构都接受网上求职申请添。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以后让我倚在深秋， 系咪舒服啲啊？ 系啊。喂，其实阿伦啊，呢啲你几时录噶？ 我点记得啫？ 系咪喺台湾啊？ 喺台湾可能系嗰阵时唔知系咪火力金定系歌林唱片公司添？ 哦， 咁我录完之后咧，我连 mixing 都未听过， 就走咗啦。 咁就跟住忙去拍戏噶嘛。 哦，系。 跟住翻咗嚟香港添啦。咁你跟？每條去出可能唔 止， 佢原來而家出咗。 佢主要就係喺台灣出先嘅，即係東南亞出先嘅。 所以有人問我，我在深圳有冇國語版話冇喎，都唔記得。 香港嘅就唔，其實印象唔深啊，因為你以往嗰段日子咧，你都不斷有廣東歌出啊嘛。 係。 咁啊唔會話將呢啲 歌 攝唔到位啊，真係，所以都冇乜點提。咁但係而家咧就國語咧，唔係話國語抬頭啊，而家咧係粵語歌抬頭。 系啦， 调翻转啦，中国大陆唱港乐， 系啦。 咁你点睇呢样嘢？点解突然间啲即系几年会唱就粤语歌咧？ 嗱，根本你每一个年代咧，我谂都会有出到一啲好嘅歌手啦。咁啲歌手亦都有啲作品。咁到你久而久之，跟住嗰啲歌咧，已经慢慢就消失咗。但系你听翻嗰时咧，因为啲歌本身系好歌嚟噶嘛，因为呢啲好嘅歌。你再聽翻，咦，當新歌咁聽，咁而又新嘅歌迷，佢又接收到呢啲咁樣嘅， 佢從來冇聽過呢啲咁好聽嘅旋律喎。 咁樣嘅旋律，咁嘅歌詞或者咁樣嘅，佢睇翻嗰啲相啊，覺得好得意。 係啊，咁同埋會唔會即係佢個？ 因為網上睇翻啲相咧，係以前嗰啲嚟噶嘛，冇代溝。 而家咦唔係佢啦嘛，即係嗰啲。咁我諗咧，即係有少少即係嗰個。市場大爆發啊！即係佢原子彈一爆咧，佢冇就算你幾多新嘅國語歌擺落嚟， 其實同時裝一樣嘅啫。你譬如以前就水手褲，跟住咪就變翻窄，跟住又遲啲又即係直筒褲。 唔係突然間即係話粵語呢樣嘢咧。 個戰波又係以前好大嘅戰波，跟住又冇咗，跟住又整翻出嚟，即係輪住嚟 嘅 啫嘛。 唔係咁，我即係我講嘅公道話咧，就係我哋香港七八十年代嘅呢個音樂寶庫咧，即係你有份做主要啦。佢擺喺度咧，你唔欣賞你就嘥到。不得了，佢以前唔知啊嘛，咁而家突然间知道，哇，咁原来是一个宝藏嚟，所以一定咧可以融合，即系有国语又得，佢本地又得，香港嘅呢啲歌咧，连即系你哋都要忙啦，所以系嘛，即系要经常都要上去，大家即系 mix 埋一齐，啱嘅 merge 埋一齐，咁你所以咧喺旧年嗰、那个头先讲过咧，即系连续十几个礼拜冠军嗰、那个时光音乐会， 系啊，时光音乐会 专唱啲。人哋嘅舊歌， 佢係好嘅好處在咩咧？佢唔係一個音樂性嘅比賽，佢冇特別有太多比賽咧。 係啊，全部都比賽， 啲人全部攞曬嗰啲高音啊，飆曬出嚟。有時唱歌唔係咁噶嘛， 係啊， 唱歌係要感動到人，你要俾人有個感覺，然後可以先帶到入佢嘅歌入邊你要表達嘅嘢。咁你唔下下都用 technique 嚟去 cover 咗嗰、那個佢啲優點啊？咁變咗，我覺得唔係。太啱數咯，咁我同佢哋製作組講都研究咗好耐。我如果比賽，我一定唔參加。我話大家可以研究，攞相互相攞啲嘢出嚟，經驗也好，技術也好，大家互相唱都得。 係， 終於就變咗咁咯，變咗係互相 非常好 去坐低，好似一個營火會又似啦。又好似一個家庭聚會咁 樣，我睇過啲片段，我睇過啲片段，即係佢景好似喺好似喺農莊咁樣 嘅。係啦，你嗰個音樂， 你又嚟，你又嚟，你知唔知佢咁樣？我講出嚟都唔怕嘅。 佢嘅音樂係 音樂農莊， 音樂農莊佢話 好多年嘅， 佢話改咗啊！佢同阿健仔一齊講嘅喺演唱會，誒佢喺音樂二莊喎，佢話 真係衰， 係佢哋兩個先會諗得出嘅呢啲嘢。但係我覺得各位真係，誒呢個係譚詠麟嘅招牌。嗱，如果你側邊有位咧。你行埋得唔得？即系嗱，你佢咧好多身份嘅，系你个 监制、导演、MV 嘅拍嘅 ，MV 嘅拍嘅就电影嘅监制， 系啦， 又系佢你嘅 fans， 系啦，我所有嘢咧，我所有拥有嘅唱片嘅珍藏嘅嘢， 讲两句你正， 佢会比我多三四倍， 系啊，佢你有晒你所有嘅， 所有， 咁同埋咧你叫咩名你自己讲啊？ 陈明伦， 真定假噶？ 英文咧？ 英文 咧 ？Alan 都系， 即系 我而家怀疑系佢阿哥嚟， 你阿爸， 佢阿爸，佢阿妈系我哥嚟， 系咪啊？ 我识嘅，识嘅，我识嘅， 系真嘅， 系啊，真正嘅左邻右里嚟嘅， 系， 我喺健康村住，佢喺我对面嗰度住嘅，喺嗰度住嘅。 即系唔系因为你而你阿爸改佢嘅名啊？ 佢爹哋咧就可能佢 有品味啊！ 咁就改咗呢個名字。 不過真係左輪右嚟嚟。 係啦，真正左。 喂，頭先講起呢個時光音樂會啦，即係阿 Alan 就一定誒立曬啦、睇曬啦、嚇珍藏啦， 因為佢同我拍埋添啊。 係啦，因為佢做 我個浪漫。 日志，喂，話時話咧，不如咁樣，讓我哋啲聽眾咧感受下嗰個農莊嘅氣氛，即係你哋傾偈啊，唱啲咩歌嘅咧？你唱咗一隻， 我唱好多歌嘅， 有一隻， 每一次都有唔同嘅莊主，我要唱佢嘅歌嘅。 O K，咁啊，喂， 你都有飛行嘉賓 啊，你攞你個銀包出嚟，抄你嗰啲錄音出嚟，我哋播佢其中一隻。咁 啊，呢樣我 你介紹下先， 其中一隻好中意嘅歌， 你介紹下 呢個歌叫。路过人间 咩歌？ 歌普通话， 即系边个人嘅歌？ 郁可唯嘅歌，郁可唯。 Okay. 啊， 佢系近年呢两年嘅喺内地一个非常出色嘅歌手。 O K， 佢有唱咗八十几只嘅电视剧主题曲嘅歌，都系佢唱嘅。 每年唱八只唱。 好犀利嘅真系， 系 啊，好犀利， 好犀利。咁啊，你就 我最中意佢啲歌就系因为啲歌词写得好。 Okay. 其实人生在世嘅都唔系佢个一段短短时间，即系好多嘢千祈唔好太执着，亦都唔好以为系自己谂嘅嘢同人哋谂嘅嘢同你谂嘅一模一样，未必系咁。同埋分分钟有时咧，可能系你以为呢个人同你走落去，你做咪人世嘅咧，其实可能你一齐并肩嘅咧，可能系擦肩而过都未定。 總之大家都是過客啦， 可能 人生的過客， 所以就唔好咁執著，同埋係你嗰啲入邊嗰啲歌詞咧，真係寫得好。嗱，相遇別離，貪真愛痴怨，路過人間就忘咗呢啲。誰有意見？莫非是心裡面渺無人煙？ 好想聽，好想聽， 無人可戀， 好想聽。嗱，一陣間去到呢度嘅就可以一齊唱都得嘅。 好， 我嚟，我聽聽聽聽。 Oh, 相见。都不相见。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路过人间也才只十年，学会了爱，勇于蹉跎岁月。绝人间有多浪费， 哇，我好有几段歌词我真的很喜欢，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是一瞬间，每段并肩并都不过是擦肩，曾经辜负的那位，那个才是被亏欠。犀利， 系路过人间，路过 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路过人间才几十年，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真系犀利。 其实呢一个咧，可唔可以改一个粤语歌词？ 我想啊，嚟唔 做啦，做啦， 嚟唔切啫。 同埋咧，佢哋系咪？同埋嗰啲嘅編曲咧，都好有心思。而家啲嚇，即係編曲好多。 編曲我都有參與嘅。 哦， 嗯， 啊，我冇粉彈啊 ，OK， 得嘅。咁又係一腰嘅嘢，我諗你多數都會。 好多歌都係我編嘅，你唔知。 係啊，即係其實一定係你加把口，因為我要知你性格。你不会袖手旁观 帮不到别人 喂你交波俾佢啦，你交啦，你射啦，喂你唔好射嗰度啦，係咪好麻烦佢踢波。即係嗰个歌真係好听 好 听路过人家真係要整个粤语。 粤语版。 唔好嘥唔好嘥。因为呢个編曲又編得好係咪咁啱。 係呀，其实女人讲个女人歌头先係女人歌嚟㗎。 係呀。 咁其实 唔係講人生啊，冇話女人嘅呢個， 唔係 男女得， 男女得咁，但係唱歌係女仔 啊。 佢音樂佢自己本身嗰個咧係福桑嘅格局多啲嘅，咁我呢個咧就 heavy 啲嘅。 係啊， 咁啲人聽起上嚟就覺得咧，佢係講緊一啲佢自己自身嘅經歷。 嗯， 咁而我聽我嗰個版本咧，就係一個有經驗嘅人，同埋一個旁觀者，佢以過嚟嘅身份話俾你聽，係。点点点， 所以一定要做， 唔到一格感觉。 系啊，校长同大家同学讲，你二你一。 头先你讲紧系女人歌，而家都有一只女人歌，都系我好中意嘅。 哦，认得前奏啦，王菲嘅歌， 我真系好欣赏呢个。 呢只真系 好中意。 徘徊彷徨路线，回望这一段，你吻过我的脸，曾是百千遍，没去想终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三点，哪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这样？若已经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口口声声地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情像雨点，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之前，我有我的尊严， 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相见仍是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口口声声地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情长如电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挑选？ 值得欣赏的王菲作品《爱与痛的边缘》。哇，又是同样感觉，每一次谭咏麟嚟二千靓歌咧，都有一个唔够厚嘅感觉。 三个钟头好似 系啊，眨下眼嘅，三个钟噶啦已经，但系都好似唔系好够，仲有好多歌想唱。不过大家可以重温嘅，重温再重温都得嘅。咁有机会，总之佢一翻嚟香港咧，我就应承大家可以再掹佢上嚟。好嘛，好嘛，笑啊！应承咗就算啦，系咪？你要鼓励我哋啊嘛，校长 一齐唱咧， 大家。 你唱黑勤嗰 part。 左邻右里，全香港都系，好，一齐唱。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才经不起这风雨冲洗。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 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馈。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今日多谢我哋嘅特别嘉宾 Alan Cham 谭咏麟校长 ，thank you， 多谢 晒。未来梦就如世界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走，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 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 希望大家今晚可以发个甜梦， 真好呢只歌，总有你鼓励。睇一个钟已经系接近十二点啦，即系话二千零歌再重聚，今日已经唱咗三个钟头。再次多谢 Valen， 系啊，我哋多谢简老师嚟到现场， 简老师、 简嘉明老师、 简玲老师、 简玲老师，同埋仲有 Alan 系啦，陈永伦，多谢我两位拍档啦，阿坚哥同埋 on piano 嘅 Vince 简啊永师 ，Vince 靓声今晚， 咁阿伦 今晚冇。 啊，咁啊， 冇出現到添， 系啦， 佢把聲真係好靚。 咁啊，又有機會咧，佢應該如果同你合唱一隻，佢就夢想成真啦。 而家 係啦，唱你啊！祝大家有個甜蜜嘅晚上，阿布朗奧瑞強喺度同大家講聲 good night，good night，good night， 晚安。